州最高风速超过100公里，多个城市发出水浸警告。气象部门预料大风雪在未来几日会持续为受影响地区带来暴雨甚至龙卷风。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道云带为各区带来有雨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朝早清凉，周末至下周初天色好转。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40点，升88点，成交金额16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6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55点，升137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中国平安87.25，升个九；腾讯控股360元，升2.4；友邦保险78.2，跌5.5；信宇光学科技95元，升3.5；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10.392，瑞士法郎7.821，澳元5.557。加元5.892，新西兰元5.37，欧元8.8814，每百日元对港元7.0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77。日经平均指数报21,509点，升222点。港金现价报12,130元，跌7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4.75美元，卖出1,295.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嘉慧首先跟你讲，较早前七咸道北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元芳。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在新界方面，受到塌树影响，屯门公路去回九龙方向，近住青田路交汇处的慢线现在是封闭的，龙尾就去到富泰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手下留情，在乎你。 哎呀，见到阿莫莉同埋阿子豪喺 office 嗰度执嘢喎。 唔系啊嘛，唔通佢哋同斌仔擦火？ 四月一日就知做乜？ 第七届全港运动会今年4月28日至6月2日举行，来自18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将会参加8项体育竞赛，大家一起来为自己那区的运动员打气啦！全程投入精彩比赛，发挥体育精神，全港运动，全城跃动。详情请浏览 www.hongkonggames.hk。 谢谢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安哥同学会。 做咗妈妈之后咧，就有一种potential 就系为母则刚，就会变得好似 superwoman 咁样啦。佢一得闲啊，佢会走埋嚟，好开心咁样揽住我啦，好甜噶，就会讲妈咪 ，I love you 咁样啦。 Hello， 大家好，我系杨思琪， 逢星期六早上11点，安哥同学会。 哇，咁重嘅脚步声嘅，系咪阿田翻咗嚟啊？ 唔系，有霸气过阿田。 喂，我都听到啊。 远听好似非洲草原上面啲大象行过嚟，近听直情好似侏罗纪里面嗰隻暴龙啊！ 哎呀，越嚟越近啊！死死啦，我好惊啊！ 大家好。 哇，恐龙识讲嘢噶！ 我岂止识讲嘢，我仲识做戏添啊！诶，今日我仲嚟开咪啊！咪住先，我唔系恐龙，我系龙猫，我系何远东啊！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啊，东东，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东东何远东， 系喎，我唔经唔觉你已经陪到我退到礼拜五咯， 系啊，我要报天气啦，而家咧嘅温度系17度，相对湿度系89%，哇，而家出边咧落紧一阵阵嘅雨啊， 系， 头先大家翻嚟狼唔狼狈咧？ 我狼狈啊，我狼狈啊，少少雨啦，等长龙小巴咁样咯，系啊， 哦，你长龙小巴啫，咁啊，我。就行上嚟嘅， 咁努力啊！ 其实都系咁噶，佢 系啊，咪一冇 van 仔就要行噶啦。咁啊，唔知等佢几时噶嘛？不过即系落街时好大雨咯，但一路咧望住佢咯，哦，一路喺度收水、收水、收水。去到行翻上嚟嘅时候咧，佢系冇落雨噶啦。 哦 ，OK 噶，其实我哋每次见到呢啲雨水咧，你可以将自己化身成为一系就去到江南嘅烟雨嗰度，一系就去到伦敦嗰度，哇，全部都系咧。嗰啲咩情深深雨蒙蒙嗰啲 feel 嚟嘅， 好浪漫喎、啊！听你咁讲，落雨都即刻变得好有乐趣喎、啊， 直情开心咗好多、啊，真系。你谂下，如果你唔系等小巴，你系等紧伦敦嗰啲双层巴士，其实香港都系双层巴士啦。 咪就 系 咯， 系啦。不过你觉得伦敦劲啲咁解啫 你可以当佢系伦敦巴士咁样搭嘅，咁样 比英镑啊，比英镑， 比英镑搭巴士 咯，威好多嘛，真系。 有型啊，系咪先？ 系啊，嗱，今日礼拜五嘅，我哋都会有点唱啦。咁啊，如果你有啲咩说话要同大家吓讲下，开心下嘅，咁啊，欢迎你。喺网上留言， 系网上留言无人欢迎啦。阿 D 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35，长期等紧大家噶。 系啊，嗱，我记得咧，呢几日咧唔系有嗰啲咩审计报告啊，或者申诉专员公署嗰啲咧，咁大家成日都私底下都话咧，最喜欢就系呢两个政府部门。 系啊， 因为一个咧就睇下你啲钱咧就使得即系值唔值嘅， 系 另一个就睇下你咧，喂有冇流流爆爆，有冇乱做嘢做得唔好嘅， 系啊， 系啦，抌鸡又慢咁样咧。 系 嗱，如果咁嘅话咧，我哋化身成为申诉专员公署。我要你选出全香港效率最高、做嘢最快、最唔会叫做抌鸡啊、拖泥带水嘅部门。 唔使再讲啦，税局啊！ 税局系咩？ 税局应该追数，应该追到好密切嘅，追得好紧、好贴嘅应该。 但我觉得佢只系恰如其分啫。 哦 ，OK。 但系佢效率都唔够快， 佢唔够快啊！佢只不过系按程序，你要寄到俾你就寄到俾你。 咁啊，食环啦。 系啦，食环快咩？ 唔快啊，快赶走啲人咯。 唔会啦， 唔系快捉唔到人， 快捉唔到人，唔系佢要快嘅时候好快噶。 啊系，睇下捉阿婆咪快咯， 系啊， 所以佢捉阿婆嘅时候就快嘅， 捉南亚裔就未必得嘅，因为有手袋啊，佢哋又掉出街咁阻住咗条路， 顾住啲手袋又顾唔到嗰啲人。 系啊， 所以我哋琴日都有 IQ 题嘅，如果捉个南亚裔嘅阿婆咧。 系啊， 就快嘅， 哇！呢个测试嚟嘅， 系啊系啊， 但都唔够快，我又点唔应该咁样讲嘅？ 唔够快， 最快嘅政府部门系啦， 教育局 有几快啫？ 佢推行嗰啲啊，唔系最快嗰啲系咪医管？ 东东啊，知边个最快啦？而家系咪？ 我知噶， 唔系咯，东东已经知道啦。阿天仲未知道最快边个？ 系啊，哇，快到咧，真系 快闪电啊，冇机会啊， 24小时都冇。 系啊。 即系一嚟到香港啊，就唔见咗啦，阴哥。 系啊。 O K， 哦，嗰个叫做 渔农自然护理署， 渔农署， 简称渔护署。 系啦， 系啦，呢个真系最快，我觉得真系要颁个奖俾佢。嗰啲咩服务表现大奖，同埋即系闪电手快无伦，系啦。究竟点解咧？ 可能近排佢处理冇乜嘢大事要处理咧，所以嗰宗咗系件大事噶。 哦，即系呢排又唔使灭蚊啊！ 系啊， 可能系咁样，都要赞佢啊！快到真系咧，我哋 佢惊大家惊啊！ 系啦，嗱，话说就话咧，泰国咧有一只货船咧就嚟到香港，咁咧大家就发觉咧喺卸货之际咧，咦，点解只蜗咧走咗出嚟嘅？咁原来咧里边有只狗咧就怀疑可能同个主人走失咗咧，唔知乜误登呢个货船咧就嚟到呢个香港， 系 啦。咁但系咧大家睇得出个佢有晒颈圈啦，因为咧 仲有张相见到嘅，有颈圈有颈绳咁样咧，即系唔系流浪狗啦， 都几干净噶。其实 睇住佢只冒出只船嗰个样嘅都有， 十一双门干净过我，系啦，即系同你两个比啊难啲嘅，干净过我。 你邋遢过只狗， 系啦，唔系我只能够佢干净过我啫，系啦。咁但系佢嚟到香港嘅时候，究竟发生咗啲咩事呢？吓？ 冇啊，咁啊，渔农署就话，诶，佢哋有冇人认领佢啊嘛？ 咁啊冇啊， 点知又冇主人啊？ 又唔识讲泰文系咪？ 咁跟住诶，话搵唔到嗰啲晶片啊嘛？ 系。 咁跟住，诶，冇人认领啊？ 系。 咁啊，冇理由要摆喺度养佢噶，系咪咁噶？ 嗱，佢咁样嘅，因为咧，当即系只狗咧，就俾佢发现咗之后咧，咁啊，好似阿东东话斋，佢话，咦，搵唔到主人，梗系冇主人啦，佢唔登货船啊嘛，咁冇晶片。可能咧，即系外边咧，即系唔同香港咁样咧，有呢个晶片，又或者真系有，佢冇打到啦咁样，佢揾唔到。咁本来咧，原来就话要观察隔离四日先嘅。 嗯， 因为任何呢啲外来嘅即系物种咧，都要为观察啦。因为当佢要入境嘅话咧，都要即系先观察一下咁样嘅。 因为即系大家都知道咧，如果当啊嗰啲叫做宠物啦或者动物咧入境嘅时候咧，都要需要隔离啦、检疫啦、检测睇下佢啦，起码都十日八日噶啦咁，系啦。 咁但系咧，佢就话冇根据呢个四日观察嘅做法咧，就等佢。好快白咗佢， 即系唔等佢啦。 系啦，24小时之内咧就已经白咗佢。 嗯， 咁呢个24小时之内啊，究竟做咗啲乜嘢令人哋觉得会唔会太快咧？嗱，真系说时迟那时快嘅。如果拍戏嚟讲咧，右边画面咧就渔护署咧已经唔知边个陈大文同埋陈小强咧已经白咗佢啦。 系， 但系喺同一时间左边画面咧，原来已经有好多人做紧嘢咯，包括咩咧？原来泰国嗰边咧。已经知道咗呢单新闻， 系 佢哋个狗主咧就已经系咧，即系据讲啊，24小时之内咧不停打电话去渔护署度，系咁同佢讲喂，受下地卡，嗰只狗系我噶啦，咁样，但佢话打唔通，冇人回应。 系其实联络咗咧香港嘅亲戚朋友噶， 系 即系去话打电话去想话其实我哋可以认领翻只窝窝狗嘅， 系啦 咁样，但系咧点不知你问嗰头已经话俾你听，喂你只狗已经俾我哋 白咗啦，系啦，即系佢话咧，左边画面同一时间咧，其实佢已经不停做嘢噶咯。咁如果再将个画面再切割咧，上面画面边个咧？我哋 friend 啊，阿胡伟聪啊，呢个泰国通咧，佢亦都已经咧不停喺度咧，即系帮手呼吁就话，喂，唔系，好关心呢件事，已经不停咧，即系嗰度都发散晒人咧，就去联络噶啦。 系就喺度搵人啦，系咪？ 系啦，咁但系呢三个画面咧都唔及最尾个画面，就系 LL 佢俾人白咗啦。 我已经说迟迟那时快，我电光火石之间我忍唔住啦。 系啦。做乜咁快忍唔住咧？真系， 其实即系渔护署又系担心嘅，因为佢话担心只窝窝狗咧有嗰啲狂犬病啊。 系，咁你要观察噶嘛？唔系话观察个四日嘅咩？ 系嗱，佢咁样讲嘅，事后咧即系我哋要俾翻公道呢一个咁有效率嘅政府部门，因为佢出嚟讲佢话讲紧四日观察咧，就 系 你合法。即系譬如话而家吓，我哋想带只狗过嚟香港啦。 哦，即系话有晒申领晒所有嘅证明文件嘅，有晒针纸啊，剩嗰啲。 系啦，佢话 定威啊，你要 系啦系啦，有黑有白啊，齐晒文件嘅。佢话咧都先至系观察四日，过呢啲非法入境嘅。 自然佢非法入境咁就 咁冇理由，仲观察噶，观察完佢之后我都冇理由俾入境噶，冇人认领噶咁样。 唔系啊，但系唔系话揾紧人嘅咩咩冇人认领啫，人哋啲帮佢手揾噶嘛，都未揾到。 系啊，我谂咧即比较。令人哋覺得奇怪就係你嘅效率高喺呢個地方究竟有咩好處呢？嗱，佢話會保護我哋市民，咁我哋呢度三個都係市民嚟㗎。係 啊， 咁你覺得如果一隻狗當佢可能有狂犬病，但係佢俾你隔離喺漁農自然護理中心嘅地方，佢會點樣危害到我哋嘅健康呢？ 嗯， 嗱呢個就拗頭嘅，即係諗唔通嘅。 唉，如果有狂犬病啦，嗰架船啊入邊啲人全部俾佢拗死曬啦。 如果嗱，其實應該咁樣嘅。 都要檢疫埋嗰啲人啦， 係啦， 同船嗰啲人。 冇錯啦， 你唔好俾嗰啲貨落嚟啊。 係啦，嗱，即係大家有睇過嗰啲喪屍片啊、美劇好多噶嘛。应该第一时间咧就揾埋入境处咧，海事处啊，全部 call 翻晒咧呢艘货船里边嘅所有大副啊、二副啊、船长啊、水手， 封锁咗嗰个海域添啊！ 系啊，即系其实如果咁危险咧，嗱，即系我哋系要站喺佢嘅立场嘅。 系啊， 危险到咧，你连几日隔离你都觉得咧会危害到佢话咁啊，危害到我哋嘅生命嘅话咧， 好大件事。 喂，呢件好大件事。 真系啊，隔离住即系坐紧监噶啦嘛，叫做。 系啦。 即系其实我哋都唔知佢运咗喺边度，但系我哋竟然危险。 我哋都危险噶。首先我哋要感激佢，即系证明佢系好关心我哋香港市民健康嘅，系啦， 即系 下年交税，我哋应该每人夹多一蚊俾渔护署嘅，因为既然佢哋咁关注我哋，但系咁点同泰国解释好呢？ 冇啊，咪同佢讲。 即系咁严密嘅程序，嗰只狗主个主人真系、 欸。通常都唔解释噶嘛，即系或者出啲模棱两可嘅 statement 出嚟，然之后。 即系其实咧，佢哋咧，即系有关部门咧，都讲紧噶啦，话即系有啲指引系佢哋系咁样跟足指引嚟做嘅咁样咯。 佢嗱呢叫咩咧？即系指引就杀人啦。 系啦。 因为指引就话咧，四日净系适用于即系合法入境嘅狗只。 唔系啊，佢都咁讲噶，动物管理中心咧，佢话如果获呢个流浪动物嘅话咧，根据渔护署咁讲啊，如果动物咧冇主人认领啦，将会喺四日后就会人道毁灭。 咁、哎、如果咁嘅，佢都冇四日。 咁咯， 系啊， 佢而家嗱，佢又唔系捕获只流浪动物，其实佢好明显睇得出系走甩咗上只船噶嘛。 系啊， 难道佢会觉得只船行到中间喺伶仃岛嘅时候？有隻狗自己跳咗上去， 跳咗上岸，然之后大量繁殖添，系啦，一隻狗，然之后大量繁殖。 所以点嗱、哦？今次咧，你会见到咧系跨党派啲议员咧、 啊，都会借肯借。 系啦，即系譬如除咗呢一个咧，即系动物界掌门人啊，邝俊宇走出嚟之外咧，喂，你见到 嗰边泰国嗰边嘅 Watchdog 诶 Thailand 都咩啦？泰国一个组织都向我哋即系香港嗰边投诉啦。 系啊，因为譬如香港咧，另外即系你话民建联嘅郭佩凡咧，即系平时佢哋两个唔啱倾噶嘛， 吓佢、啊、都走出嚟啊！ 系噶，佢都批评啊！佢话渔护署未知道狗只系咪患狂犬病情况之下，单凭狗只系嚟自泰国，而佢话泰国系狂犬病高发区咧，就嚼咗佢。佢话做法不恰当。哇！你话咧，今次真系 表明立场、啊， 跨党派系啦。嗱，即系我谂咧，你听到呢度咧，可能有啲即系市民咧，譬如可能佢话。佢冇乜養動物嘅，可能佢話使乜咁誇張啊？咁大題小就小題大做，咁就搞係非法噶嘛？漁護署保護我哋仲唔夠啱數咩？咁樣就説話真係唔係咁講喎。即係你諗下，即係佢如果今次呢個做法咧，真係俾人哋會覺得係草菅狗命嘅喎。即係我哋如果可以即係跟翻程序，或者你喂留有一線得唔得咧？我成日都覺得咧，佢成個部門個名叫咩名話？ 鱼 龙自然护理处啊嘛， 护理啊嘛，护理咩咧？护理边个咧？ 咁有个护字嘅，系啦，即系咁样。如果你话原来佢哋系咁保障我哋市民生命，对动物咧系从严处理嘅话，呢个改名咯。鱼龙自然处理处咯，唔好护理啦，护字都冇啊。 哦，系啊，都系啊，佢哋真系处理咗佢。 佢处理啫嘛， 系。 不如以后就唔好令到我哋有误解啦，因为我哋 get 错咗啊。 啊，呢只狗狗又杀得咁快啊！嗰啲老鼠佢嗰啲鼠患咧，各区都嗌晒救命咧。 嗰啲就唔关佢事嘅，嗰啲食环嘅。 哦，嗰啲食环。 嗰啲唔会护理噶嘛，嗰啲系咪先？嗰啲唔关佢事嘅，系啦。 渔护处 啊嘛，不真系改名，我觉得唔好令到佢哋孭呢啲黑锅。 系 佢咁为我哋着想，不如就真系叫渔农自然处理处。 咁大家明啦，去到佢嗰度咧就吓， 系啦， 未必有得只翻出嚟啦。 冇讲护理，其实好多人都知噶啦， 都 所以真系 可唔可以请嗰啲审计师咧去调查佢哋渔农自然护理处？系啦，即系佢哋呢个做法又恰唔恰当咧？ 一定恰当嘅，佢点会唔恰当啫？佢一定话到俾你听，最后冇人需要负责噶。最后佢一定会同你讲话，你系咪想有危险啊？令到我哋香港， 同埋佢真系非法入境嘅，又真系嘅呢件事，佢即系从事实上面去处理呢件事咯， 哦、 就冇人情嗰方面啦， 冇人情可言 啦， 系啊， 冇感情添啊， 冇感情啊，真系，所以你话啦，我哋系咪应该俾多啲钱佢？系啦，赞赏佢，佢真系孖虎队长啊，佢真系维护香港。紧守第一线啊，绝不手软啊！不过，唉，泰国啲朋友点睇我哋呢个地方咧？真系，咪好似呢只歌咁讲咯，绝情。 从未和命运求证，怎知热恋的寿命，刹那像擦过闪星。从恋这天生的感性悲伤，已经一早注定。问题未获回应，你拒绝答辩聆听，我欲言但没途径。如今寂寞跟影上队友，如长空的冷静，我更清醒。又继续再测算算，缘分还是中断，应该一生依恋，靠近你身边。继续再兜兜转转，离别是再纠缠。你话最害怕是我又再出现。再绝情，仍旧味道绝是我盼望，再盼望。 石像是你心脏。再绝情，再绝情，还是默默地为你彷徨。仍不能走，只有苦苦空等几路旁。是亦照迷惘，想起是当天在望你最后那个眼光，如当天反复的风雪翻起满天悲哀碰撞。谁亦能堕入情网，爱既是美丽红妆，也令人受罪颓丧。如今寂寞的痴心寒流，离场街中浪荡倍感沧桑。又继续继续再测测算算，缘分缘分还是中断，应该一生依恋靠近你身边。又继续继续再兜兜转转，离别离别是再纠缠。你话最害怕是我又再出现，再绝情，仍久未到绝是我盼望，再盼望恋一趟，无奈岩石像是你心脏。再绝情，再绝情，还是默默地为你彷徨。仍不能走，只有苦苦空等几路旁。继续继续再兜兜转转，离别离别是再纠缠。你话最害怕是我又再出现，再绝情，再绝情，仍久未到绝是我盼望，再盼望恋一趟。无奈眼石像是你心脏，再绝情，再绝情，还是默默地为你彷徨。仍不能走，只有苦苦空等几路旁。仍不能飞，因此终展不开这翅膀。 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丰收快活人， 头先有苏永康嘅绝情啊吓，琴日阿田翻嚟咧就苦瓜干咁面啊， 真系苦瓜干咁面啊！我都话啦，即系十年咧，即系其实我唔系成日都 post 嘢喺面书度嗰啲人嚟嘅， 系 咁啊！即系阿琴日见有啲时间啦，应该系前日嘅事啊，咁啊有啲时间咁啊谂住整啦，点知整完一大轮之后咧，因为都 post 咗成十几廿张相咁啊，哇！整完一轮之后。跟住咧，佢突然间弹咗几一扎字出嚟，红色嘅，就话啊，唔好即系唔好意思，我哋系统故障，未能帮你咧，即系上载咗你嗰啲文章。跟住喂，你唔上载唔紧要，你帮我 hold 住啊！你当你上载到，你咪帮我摆咯。点知都系冇咗咯。全部嘢都冇咗， 浪费咗阿田嗰啲文采啊！ 系啊，真系啊，嗱，写字要我同埋我着张相整一啲咁嘅闪闪冰冰嘅写字喺度噶嘛？你知唔知我 仲要逐张相都闪闪冰冰？ 我真系用咗半个钟头时间嘅，你知唔知啊？ 但你就系叫做即系坏消息，就系你自己打唔到啲文上去啫。 系啊系啊，但我真系咁啱咧，我真系好耐都唔用咧，一用佢就死，同我死机啦。 朱阿伯噶唔见咗几多钱啊？ 唔见咗几多钱啊？ 唔见咗53.9亿美元。 点解啊？ 点解有咁多嘅？ 佢股市跌咗。 系啊，佢话因为 Facebook 啦、Instagram 啦、Messenger 啦，琴日齐死机啦，成十个钟咧，即系其实先至话有啲地方都仲未恢复噶。咁我见到啲新闻话咧，话全日24小时噶。佢话咧 Facebook 嘅股价咧喺美股市后咧交易时段受压啦，于是乎喺死机期间咧，佢跌咗咧171美元。 哇！ 总共加埋咧就系冇咗呢一个咧，即系市值系啦，唔、 啊、 见咗423亿港元啦。咁佢嘅身家咧，亦都因為咁樣蒸發咗咧，即係佢有佔股噶嘛，咁 持股咧就冇咗7亿美元嘅身家，淨係死一死機，咁樣就掉一嚼一嚼佢啦，已經係。 咁唔緊要啦， 你諗下佢身價嗰時身計幾都幾貴嘅啦。 係啊， 佢對唔住全球嘅人喎。 係啊， 唔係我都嬲喎 嚇。係啊， 同埋咧話佢琴日累咗好多人咧，佢話因為咧有啲即係有啲政客咧話琴日難得咧，譬如話有啲台灣嘅即係政客咧跨境去咗白宮度訪問咧，本來好威威住。 系啊， 都打唔到卡啊！原来咁样走一走个 Facebook 啊，好多人都嬲住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邓慧莹报道新闻。新西兰南岛基督城一座清真寺发生枪击，据报多人死伤。事发在当地下午1:多，持枪警员抵达现场，呼吁民众留在室内，市内所有学校关闭。目击者说，见到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男人进入清真寺之后，听到多下枪声，民众慌忙走避，多人倒卧在地上。开枪的男子在警方赶到前已经逃走。全国人大会议今朝早闭幕，通过多份工作报告。总理李克强在闭幕后举行记者会，大会以2945票赞成、3票弃权通过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发表的首份工作报告就以2909票赞成、19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大会亦都通过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的工作报告。另外，外商投资法草案以2929票赞成、8票反对和8票弃权下通过。区议会换届选举将会在今年11月24日举行。政府刊登憲報，按照區議會條例，行政長官已經決定指明當日為第六屆區議會一般選舉的日期。澳門政府決定延長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和美高梅金店超豪股份有限公司兩間博彩企業的賭牌至2022年6月26日，即是澳門六間賭牌公司會統一博彩經營批給的期限。公布指這樣將會有利統一籌備和展開新一屆的澳門娛樂博彩或其他方式的博彩經營公開競投工作，有助社會穩定，尤其是就業市場穩定。今次獲延長賭牌的兩間公司需要額外向政府一次過支付2亿澳门元作為延長的回報。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朝早清凉，周末至下周初天色好转。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38点，升187点，成交金额是27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21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45点，升127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中国平安86.9，升1.5毫半；腾讯控股359.8，升2.2；友邦保险78.5，跌2.5；建设银行6.99，升2仙。信宇光学科技96.2，升4.7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11.77，瑞士法郎1.004，澳元0.709，加元1.332，新西兰元0.684，人民币6.73， 英镑对美元 1.325， 欧元对美元 1.132。日经平均指数报 21,504 点，系升咗217点。港金现价报12,130元，跌7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4.63美元，卖出1,294.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歌和老街去深水埗方向，近住中石化油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歌和老街啊，去深水埗方向近住中石化油站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噶。咁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啦，由于系有塔树啊，近住虹桥对出，咁而家咧封路重开，屯门公路出九龙，咁只系近住福亨村一段咧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国际金融中心。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都是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咁而家部分地区落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Two。 香港电台第二台 ，Give me five， 在乎你。 劳工处就快举办以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为主题的大型就业博览。 我知道3月18号和19号在旺角蜜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嘛，有成90几个机构即场招聘，很多职位空缺的。 你怎知道的？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冥想是近年新兴的科研主题，欧美科学家更将冥想带到医院，认为有效舒缓痛症和压力。 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今集一起探讨冥想对我们的大脑和身体机能有什么好处。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 风头火势，认识佢呢个人咧，都知道咧啊，佢系一个爱护动物嘅人嚟嘅。系啊，佢除咗爱锡佢啲狗仔之外，佢连街边嗰啲狗仔咧，佢都想去救佢，到佢都再帮人噶，帮啲狗仔嘅。所以佢喺另一方面，虽然佢咧咧啡啡，但系佢都系一个好有爱心、好有孝心嘅一个人。佢系边个？佢咪系曾志豪咯。 其实下次你喺称赞我嘅时候，系唔需要再加个逗号喺嗰度加咩舐啡啊嗰啲嘢嘅，嗰个可以直接系省略号悭翻都得噶啦。虽然呢个系事实。终于出嚟讲嘢啦，校长终于出嚟讲嘢啦。不过唔系涉事嘅校长，而系其他校长，仲有一批嘅教师同埋嗰啲教育工作者嘅。他们出来终于都讲回个公道说话了，不过不是帮死了的老师讲公道说话，而是帮现在仍然是失联的校长讲公道说话。他们怎么说呢？他们在风联储信里面呢，他们就说了，其实校长呢亦都是人，他亦都面对不少的压力，认为现在大家的声讨和怪罪的文化呢是造成了一种对立和分化的。 佢哋话校长都系人，佢哋都有好大压力。佢话咁佢哋嘅问题又冇人会正视咧。而家佢又话咧，大家搞到分化，造成咁大嘅影响，仲问大家系咪想以死嚟相逼咧？系咪真系要以死先至可以嚟谢罪？呢一个咧就系佢哋嘅正面说话啦，亦都系佢哋希望咧大家收到嘅信息。校长也是人，没完没了的逼迫，是否要逼当事人以死谢过才收手呢？仲有一个，佢话啦，而家大家高调处理事件，包括传媒啦，同埋一啲教育嘅团体。佢话系咪会鼓励更多自觉受委屈嘅老师同埋学生以死控诉？嗱，呢一个系佢哋嘅说话嚟噶吓。睇完之后，你觉得呢封信会令到你平心静气，站在佢哋嘅立场，一齐和气收场啊？定系怒火继续中烧？虽然系十八度嘅气温，都令你觉得咧，真系火冒三千丈咧。我谂你嬲嘅地方系会更多嘅，因为点解呢？佢每一句说话都会令你觉得，其实你哋知唔知究竟发生咩事嘅咧？第一，校长当然系人啦，但系你哋唔系普通人，佢哋系有权力嘅人嚟噶嘛？至少佢哋系有咧操学校里边生杀大权，佢哋有操纵呢一个里边嘅升迁啊、人事更替嘅大权，亦都包括有处理投诉或者唔处理投诉嘅大权。点解校长会系一个咁重要嘅职位呢？就系因为好多事情都系喺你嗰度手处理噶嘛。今次嗰个案件点解大家都会针对个校长呢？咪就系因为佢处理得唔好咯。你话如果佢可以处理得好嘅话，下面嘅老师就首先唔会有咁大压力啦。第二，喂，你哋一路喺度讲话咧，校长都有压力，但系你哋除咗有压力，亦都有权力，而个老师嘅压力咧就系有冤无路诉，佢真系唔知道向边个讲嘅。嗱，最紧要系咩呢？最紧要嘅就系，如果你哋都有咁大压力嘅话，其实都系可以讲出嚟嘅噃，因为而家就系讲紧讲完冇人理你哋嘅压力啊嘛。如果根据佢哋嘅逻辑咧，佢话你哋高调处理呢啲事咧就系分化啦。咁如果你哋校长有压力嘅话，你哋系咪都觉得唔讲得出嚟咧？你哋压力系嚟自边处嘅咧？其实真系可以摊出嚟讲嘅，我相信大家好愿意嘅。不过最惨嘅就系，那个校长一路都冇出过嚟啊嘛！而家大家嬲猪嘅地方就系、是、你咁委屈啦，咁多苦水啦，你咁有冤无路诉啦，咁你咪讲出嚟咯，你哋咪可以讲俾大家听咯。同埋你真系觉得好奇怪嘅，点解咧传媒同埋即系教育团体高调处理呢啲事咧？你哋反而觉得会令到受委屈嘅老师同埋学生咧，会鼓励佢哋以死控诉咧？我谂唔会有人咧天生中意攞条命出嚟控诉噶系嘛？我觉得咧，即系大家都系命嘅话咧，我条命都好值钱嘅。我谂住投诉完咧，我希望得到个公道。我谂唔会有人咧特登就话我做烈士，我用死咧嚟控诉世界上面嘅不公平。如果可以有一个正常嘅渠道，我可以安安全全投诉完之后咧，又唔会俾人秋后算账啦，又唔会俾人哋怪罪落嚟啦，唔会俾人哋包庇啦，唔会俾人哋冚翻呢件事咧。我谂大家都唔会想即系行到最后嗰步嘅。如果冇传媒、冇教育团体高调协助处理呢啲事嘅话咧，我谂只会令到其他老师或者学生咧更加觉得咧绝望同埋冇希望。喂，而家仲有传媒帮手讲下嘢咧，我都觉得有翻条出路。所以我觉得咧系好神奇嘅。其实校长啊，你知唔知啊？如果你哋都有冤屈，因为你话噶嘛，你哋都系人啊嘛。其实你哋咧都可以同传媒去讲嘅，你哋而家咪就系讲咗咯，你哋而家咪就用紧一个好有效嘅渠道去表达你哋嘅压力咯。不过老师冇啫嘛，所以咧唔好再即系说这么离地的话啦。真系不如你咁样啦，我哋都知嘅，校长都系人，咁老师都系人啫，系咪？校长有压力，咁老师都有压力啊。你哋唔想俾人哋搞到要逼迫到以死谢过才收手。咁请问边个又可以对啲老师高抬贵手呢？校长，风头火势唔经唔觉，今日已经系佢喺我哋服务嘅最后一天啦。起码喺呢一个礼拜嚟计，我发觉佢都越嚟越开放，越嚟越解放咗啦。我今日终于见到佢唔戴帽个样，我终于见到佢圆碌碌嘅头发上面有几条毛喺度飞下飞下啦。原来佢都真系好可爱嘅。我哋有请服务至今越嚟越奔放嘅东东。 我听到奔放同解放，我真系忍唔住笑。 是啊，我今日真系比较奔放，我着咗件短袖衫，虽然而家温度得18度。 如果你做埋听日嘅话，你会唔会再解放啲噶？ 我相信我会嘅。 T bag 都出埋嚟啊！ 好啦，其实由细到大咧都听到话咧英文水平咧一定要好高嘅，咁啊唯有读书高啊，大家细个嘅时候咧必定都会听过咧爹哋妈咪咁样同你讲过噶啦，啊估唔到咧即系到今时今日咧呢个对于英文嘅要求咧亦都系即系不停系提高。今次咧唔单止咧对于个人咧要提高，甚至乎咧对于你身边嘅人咧都要提高好多嘅。嗱咁咧，我今日想讲两样嘢嘅。第一样嘢咧就系喺咧 Facebook 咧有个群组咧就系外佣雇主必看新闻信息嗰度咧就有一个发帖咧就系话啊，佢话咧其实咧系咪每一个工人姐姐咧嗰啲口音啊？accent 啊，同埋嗰啲 grammar， 即系嗰啲语法咧，都系一担担。哇！呢个 post 一出咧，咁啊即刻有好多人咧都喺度回应翻啦。咁啊有人就话咧，佢哋咧成日讲嗰啲咧，例如苹果 apple 咁样，佢哋咧就可能会读咗成为 apple， 又或者 april 咁样。嗯，佢话芒果 mango， 佢就会读咗 mango 咁样。啊哇！即系咧啲雇主咧就好担心啊，自己啲小朋友咧如果是长期咧俾呢啲工人姐姐咧咁样去照顾啊，咁啲小朋友咧就会学习咗呢啲衰嘢，佢系用衰嘢嚟形容呢件事噶。嗱，咁咧即刻有人咧就会喺度讲啦，就话：哇，你个要求咧系咪真系太高啊？你直头越头越嚟高、啊，你人工只系俾4000多元人，但系你要求人哋咧又要正确嘅纯正嘅什么边度嘅口音咁样。嗱，我咧就真系唔够胆咧班门弄斧，话边一个 accent 啊，即系嗰啲口音咧，先系正确，先至系好听。但系你都唔想啊，好似我哋早两日咁讲啦，唔通真系送啲小朋友啊去嗰啲劏房度，俾嗰啲生活保姆去照顾佢咩？嗱，佢哋咧就真系会照顾佢哋学业嘅。但系平时咧，其实工人姐姐咧，即系喺大家翻工嘅时候咧，佢哋都已经好好咁照顾咗你哋嘅家中嘅宝宝噶咯，所以。不妨，如果你觉得啊工人姐姐咧佢啲英文唔好，你就由请佢翻嚟嗰日开始。你请佢之前，你已经可以做好一个筛选，你可能要写低个要求系啲乜嘢，咁咪可以避免到呢啲咁嘅不必要嘅争拗咯。咁亦都唔使再担心啊！你个小宝宝会俾啲工人姐姐咧学到呢啲衰嘢噶。嗱，咁啊，再睇下睇下咧，啊，又有单新闻咧，哇，估唔到咧会发生喺茶餐厅入边咯，又系关英文事，又系啲英文咧惹出嚟嘅祸嚟嘅，哇，佢就话咧有一个客人啊，咁佢就话咧叫餐嘅时候咧，咁就明明咧就系叫 D 餐，嗱，我再讲多次，系叫 D A B C D 个 D， 咁啊点不知咧？嗰、那個侍應咧就同佢講啦，咁就話：哦，你係咪想要個多餐啊？啊，咁你飲乜嘢啊？哇！嗰、那個客人一聽到呢個多餐嘅時候，即刻個反應咧就出咗嚟啦。佢即刻好嬲好嬲咁話：咩叫多餐啊？嚇、啊！我唔係食狗糧嘅、啊，我係狗嚟嘅咩？哇！此話一出，咁啊即刻個。人就即刻冇得讲啦，侍应就啊唔好意思啊咁样，咁啊佢仲喺度话，你仲喺度驳嘴，叫埋你经理出嚟添，哇！一去到呢度，我即刻喺度谂，喂唔通啊，我哋以后啊去茶餐厅啊，唔系叫 D 餐，系叫 do 啲灯餐咩？甚至乎啊，有人话不如啊，我叫 do 姐餐啊，咁系咪一定得啊？其实呢个 A B C D 呢啲餐，人哋都系将佢可能变成 apple 啊、boy 啊、cat 啊咁样，系想即系我哋话 double confirm， 想再肯定多一次嘅啫。呢啲其实真系一啲生活好少嘅事。我虽然我都知道今时今日嘅服务态度咧，点可以系咁？刘华咧由细细个开始咧已经灌输咗呢个概念俾我。咁唔通？佢哋偶然间讲呢个字又唔啱咩？嗱，我相信咧，职业英语运动咧系应该要继续推动嘅。咁啊，希望大家咧有时间咧就去进修一下啦。咁免得咧同啲顾客咧会有不必要嘅争拗啊嘛。正所谓顾客至上，大家睇路啦。风头火势有潮流教主。今日穿住格仔，一入到嚟就俾人赞，哇！你真系好潮啊， 桂花田。 都是穿件格仔衫啫，都不时潮嘅。点解我话潮呢？是因为我同我同一个年轻同事呢， 你又撞人衫啊？ 小鲜肉嚟噶嗰个， 佢呢佢铺人嚟噶，佢好中意撞所有一啲潮人嗰啲衫咧，佢撞到啲人唔捞噶，即刻 好彩撞衫， 佢真系撞到见咗我，我唔做啦，我以后唔再同佢 分手。系咩？因为咁啊。相信大部分女孩子啊，外出时除非咧肚痛得好紧要，否则咧你都系唔会用呢个公共洗手间去开大嗬。系如果系嘅，系 Vivi 嘅话咧，我相信谂大部分咧都系会用无影凳嘅方法咧去完成呢件事嘅，就好少好少咧会坐喺公共洗手间个马桶嗰度啊，系咪？嗱，另外咧唔知大家咧会唔会啊用埋厕格里面嘅厕纸呢？啊，点解咁问啊？系啊，点解咁问啊？真系，因为有专家话咧，呢啲厕格嘅厕纸咧含菌量系多过个厕所板嘅。佢话真系认真，即系公共洗手间咧个厕板咧，好多人咧都唔会用噶啦。咁啊，而家咧可能连个厕格里面嘅厕纸都都可以嘅话都唔用啦。因为咧外国嘅专家话咧，厕板啊唔系无菌嘅，但系啲菌咧都系日常咧都会接触到嘅，即系即嗰啲接触菌到嘅嗰啲叫做微生物菌咧，你唔去厕所，你都喺条街度都会黐到嘅，所以咧就应该 OK 嘅。但系佢仲话啦，厨房个星盘啊，其实仲污糟过个厕板。咁啊，点解个厕板厕所格里面嘅厕纸又会咁污糟咧？咁专家就话啦，除非大家个去完厕所都系冚盖去冲厕嘅，咁嗰啲菌咧就会喺个厕马桶里边啦。如果唔系，嗰啲厕纸都系咧会黐晒所有嘅菌嘅，因为嗰啲恶菌咧系会喺空气中咧佢周围飘嘅。咁而厕格里面个厕纸桶，即系嗰个厕格咧，个厕纸咧，咁近马桶，所有菌都会黐晒嗰度啦。咁喺厕纸嗰度咧，佢话咧，专家就话啦，如果你用厕纸去铺嗰啲厕所板用咧，佢话其实冇乜作用啊，因为佢话嗰啲厕纸仲污糟过厕板。咁你自己谂下啦。咁佢就建议大家咧去厕所嘅时候有三样嘢要注意嘅。第一，佢话咧公共洗手间咧嗰个手柄啦，同埋门咧，同埋星盘咧系最污糟嘅。咁佢话可以嘅话咧，你喺用之前咧用啲纸巾嚟开门，咁啊避免掂到嗰啲菌啦。咁去完厕所就一定要洗手，因为你去厕所时都会接触到你私人部分噶嘛，系咪？咁你无谓将啲菌带埋去里边啦。咁另外咧，佢就话啦，喺洗手嘅时候咧，千祈洗手之前啊，千祈就唔好咧掂你自己面啦，又或者有伤口嘅地方，以免嗰啲菌咧好直接咁样入咗去里边。同埋第三，佢话去完厕所啦，咁啊真系要认真地去洗手，咁咧就为之最好啦。所以大家只要谂下啦，你仲会唔会用公共洗手间里面嗰啲厕纸？ 赤裸相对时，能 救不伤你。待你未放心，或者先不要走得这么近。如果我露出斑点满身，可马上转身。早这样降生，而基因可以分解再装行。重组我，什么都不要紧，假使你兴奋。情人如若很好奇，要有被我吓怕的准备。试问谁可洁白无比？如何承受这好奇？答案大概似剃刀锋利，但你知一个人。谁没有隐蔽？几双手几双腿放会令你喜欢我，顺利无阻你爱我，别管我几双耳朵，共我放心探过。情人如若很好奇，有被我吓怕的准备，试问谁可洁白无比？如何承受这好奇？你有没有爱我的准备？若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 Eason 陳奕迅大開眼界啊！我哋成日都好想咧，就係話啊，如果生個小朋友咧聰明，跟住 IQ 高，咁啲奶粉由細到大都谷到咧，就哇有 DHA 啊，總之26個英文字母塞曬落去， 係 最後都係話咩咧？喂 IQ 高，咁代表咩咧？成就高， 哦係啊，撈緊嚟噶呢個， 係咪嘅咧？ 未必 IQ 高成就高， 因为你家长未必驾驭到啲 IQ 高嘅小朋友。 哦，咁所以佢就成就会唔高啊？佢可以自己嚟噶嘛，天才嚟噶啦吧？ 唔系，咁但喺期间，即系喺呢个成长期间会出现好多嘅问题咯。 你睇 IQ 博士几有成就？ 唔系 IQ 高唔代表咧其他方面嘅能力都高， 啊、又系啦， 佢 EQ 好 系啦， 好低啦。 咁你跟住顶唔顺嘅时候咧，一日都嘈吵咧，就会有影响佢嘅即系童年发展啦。 系啦，即系如果大家有打过机嘅话咧，都知道嘅。嗰陣時咧，即係阿東東，你有冇玩嗰啲咩三角字嗰啲咧？佢咪有啲咩武力啊、智力嗰啲數值嘅？ 係，我知道係咩嚟嘅，但我冇打過呢啲。係 啦，我細個嘅時候咧，第一次接觸呢啲 IQ 咧，就係睇嗰啲智商咧，就見到話130嚇算低嘅啦，原來。哇，孔明250几，即係你會覺得咧要咁高噶嘛？ 好啦， 智商188。 哇， 犀唔犀利？ 犀利，犀利， 真系犀利喎！真系，听讲话原来咧，你有130几咧，已经好巴闭噶啦。 咦，佢系咪高过爱因斯坦噶啦？ 哇！我呢个真系唔敢讲嗱，因为咧佢就话 好似爱因斯坦系啊，定系记错咗？ 要唔敢讲， 系唔敢讲。爱 因 斯坦 系啊，你啱啊，东东。 爱因斯坦 180， 我180啊， 好博学啊！ 你真系好博学，真系会唔会本身你都系190嘅咧？ 体 重 都 磅啊， 体重系啦。 佢系 OK， 犀利喎！原来佢系咧188，高过爱因斯坦， 系 起码8个 IQ 指数。 哇！ 佢话咧究竟有几咁罕有咧？5亿个人里面先得一个， 系啊， 5亿分之1， 系好犀利， 好犀利。咁你觉得佢应该系而家咩状况先啱？ 爱 因斯坦呢啲都攞晒，即系吓叫做举世敬仰。 唔系你明唔明？爱因斯坦咧，即系佢咧都系要喺一个喺佢想当年啊嘅时候咧，即系嗰啲人咁突出之后咧，即系咁即。嗰啲以前嗰啲古代嘅人咧，即係古時嘅人， 佢又唔係好古代嘅大佬啊！ 都係啫，但係即係以前啲人冇 佢嗰個年代唔使扎腳嘅，真係 係唔使扎腳係。但係咧喺佢咁嘅突圍而出咧，佢可以有機會發展嘅。但係而家咧好多人都好叻噶啦嘛，係咪？ 但188智商真係好難搞喎。 雖然都 係 話五億裏面有個人係咁， 但係我冇諗過佢嘅下場係咁。 佢而家遭遇 係 點咧？ 佢應該係 兩個字咯， 唔合群啦。佢應該係沮喪嘅 兩個字 哦， 失業 哇！ 失業 係啊，因為佢溝通唔到啊，同人 佢 太叻啦，真係太叻啦，佢睇唔起任何人啊。 係啊，佢而家咧即係 讀高球拜啦， 佢個名叫太田三沙季。 喺边度嚟啊？ 日本人听个名都知日本人啦、啊。太田三沙季，佢话咧，由于佢智力太高咧，佢由细到大的命运系点样嘅咧？上任何课室咧，嗰啲堂都觉得无聊啦。 系、啊， 虽然佢系音乐同美术嘅高手，但系上咩堂都无聊。去到高一咧，即系差唔多中四、中五嗰啲时候咧，已经退咗学啦。但系你话学历得高中啫嘛，于是乎冇人会请佢做啦。佢话咧，喺叫做接线生嘅工作里边咧，就做咗一轮。 佢点样接线啊？ 咁你谂下，佢冇得多，你问埋啲咁蠢嘅问题啊！你打嚟做咩啊？咁样讲声真系回事。 同埋咧，真系嘅，原来咧 IQ 高咧有第二啲嘅缺失嘅，譬如佢有咧奇特困扰症啦、圆形强迫症咧、局部文字障碍咧、异常感性啦，同埋会纠缠于一啲概念嘅字眼啦，即系头先你嗰啲 dog 餐嗰啲咧， 系 啊， 咩 dog 餐啊？我唔知咩叫 dog 餐喎。 系啊，好困扰啊！佢嘅人生而家 系啊，即系可能你话咧，你同我快啲嚟，快啲系咩意思咧？ 系啊， 我唔系好明白嗰个概念咩意思咯，咁咪仔细啲讲咧。诶，你知啦，光速啊等于咩？哇，原来 I Q 高到一个地步，最后撞鬼你，佢系失业， 系烦恼噶。 系啊，真系，所以天才咧，真系古来圣贤都皆寂寞噶。 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同时一道云带为各区带来有雨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朝早清凉，周末至下周初天色好转。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201点，升350点，成交金额406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2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33点，升215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中国平安87.2，升1.85；腾讯控股362.8，升5.2；建设银行7.2元，升5仙；友邦保险79.5元，升3毫。盈富基金29.5升3毫，信宇光学科技96.8升5.4，汇丰控股65.1升4.5。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10.401，瑞士法郎7.834，澳元5.565，加元5.899，新西兰元5.377，欧元8.8901。每百日元兑港元7.03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619。日经平均指数报21,504点，升217点。港金现价报12,130元，跌7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9.16美元，卖出1,299.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慧首先同你讲，较早前哥和老街去翻深水埗方向啦，近住中石化油站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车多，龙尾就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返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长街北一带都是挤塞。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富山道桥底。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在乎你。 喂，好奇怪啊！ 吓，咩事啊？ 刘伟恒同梁乃勤静静鸡俾咗啲嘢 Eric 同严景啊。 嗯？咩嚟噶？唔通系？ 4月1就知做嘛。 黄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广泛地区落紧大雨或者预料会有大雨，市民要留意天气的转变。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道路可能因暴雨而严重水浸，学生应留意电台电视有关上课及公开考试的宣布。黑色警告信号表示天气恶劣，道路严重水浸，市民应留在安全地方暂避。 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丰收快活人， 星期五有点唱的阿东东，你会不会记得我们电话号码呢？ 不记得，我只记得 1872388，好易头 的。我真的记得 是不是，其实呢这个是我的成就未解锁的。 成就未解锁 是啊，就是电话 number 和 fax number。 我 fax 又不怪你的。 我知道你是数字盲来的。 唔系，我其实记性好好嘅， 系， 但系咧，我知道我依两个咧，我仲未记到咯。 哦，好啊， 冇问题， 只要用三次咧，你就会记得噶啦。嚟啊， 系啊，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 1872388，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嚟。是可以点唱的，讲出你的心声啊，你可以点唱给我听啊。我第一次回星期五咋。 是吗？ 是啊。 真的。 是啊。 哦，你应该多谢我们啦，要给入线费的，知不知道 啊？是的。 好像那些货品呢上架这样呢。那么传真号码。 2339653，欢迎大家打电话来啦。我们网上留言呢都欢迎大家留言的。 OK。 12点钟之后呢就读你的点唱啊。 是。 好，祈福。 祈福好啊， 祈福不是新村啊， 是 OK。 大家都有没有试过订眼仔去祈福？ 订眼仔订那些 水池 啊， 订乌龟咯，细个的时候。 但讲小时候，现在都是讲紧绝对不好啊， 是会伤害到些龟龟的。 是啊，咁啊，即都有做过呢些事的。 是， 咁有没有想过有些地方其实啊，我又忽发奇想，突然间我都想订下、啊。咁於是乎咧就走去訂啦，你估有啲人咧會向住一個啲乜嘢嘅大型嘅大。 啊、我成日都想咧，啲人咧攞啲錢嚟 掟 我， 掟你嗰度啊！ 係啊，我真係唔介意噶。 你身體上面邊度最值得俾人掟啊？ 其實冇噶，佢、 最有福氣係邊度啊？ 你覺得最 啦， 腹肌啦， 係加腹肌啦，有一大嚿咁樣，即係應該最頂到嘅。 即係嗰個位最吸引到人哋掟落去嘅， 最多肉嗰啲都得㗎。 試下咯，係啊。 即系有啲咩地方咧，你都话啊，其实佢都可以啦，我都觉得应该要保平安嘅咁样。 保平安 系啊，即系订一啲地方啊吓。譬如公共交通工具 吓，公共交通工具可以想订钱。 你会觉得啊，吓、个巴士个今日载我，我咪应该订一订佢。 我试唔住又订钱落个收银箱度， 系啊，个投币箱嗰度 投币落去。 咁、你呢个一定要啦， 保平安。 咁、你可以喺订呢个即系入钱嘅时候咧，都我祈个肚嘅，希望咧路路畅通啦。 即系喺巴士里边啊？ 唔系公，我讲 公共交通工具里边订 交通工具啦，都唔系公共噶啦。 订落垃圾桶度。 交通工具啊， 公共交通工具， 交通工具。是好大型的，你有没有想过可以订下去 呢？有东西可以订的吗？订下小巴司机车头呢，他那些神像那里、他们成日都满天神佛的嘛，摆到有很多都喜欢呢。啊，一是这样，有些呢即是那些MK 系的小巴司机呢，直情整个Marvel摆晒落个车头的。 是。 逐个订。 你 逐个 订。订圈好冇，跟住有奖品俾你好冇。 司机司机，我订中咗啦，我要黑寡妇。 唔使黑寡妇，呢程车免费咁样。 唔得，呢程车我就照俾翻钱，你黑寡妇值钱啲。应该是这样啦。 不是祈福讲紧是啦。 祈福。 即是突然间觉得哎呀。 不是就是那些 那些 像咯，观音像那些咯。 那些像又不是几好订的。 胶袋胶袋司机孭个袋出来。小巴定的士啊，定巴士啊？ 唔 系， 我讲紧交通工具，唔一定，唔系公共嗰只咯，都话。 哦，交通工具。 交通工具。 渡轮啦， 飞机 嗰 啲啊，隧道，隧道， 隧道。 交通工具嘅隧道点啊？ 即系你揸紧车嘅时候过隧道咧，掟落嗰个收银嗰度。 掟落嗰个收银度， 系收钱啦你咁样。 祈福哇，你咁狠嘅。 掟落海咯，搭小轮嘅时候。 咁掟落海就冇伤大雅，但 系 如果 唔系咩大雅噶，唔啱嘅污染啊嘛。 你话？ 掟钱落海唔污染啊？ 咩堆填海都系掟钱落海啫嘛。 哦，嗰啲唔同噶，嗰啲嗰啲系 赌钱都系掟 钱落海， 嗰啲系掟人哋嘅钱啊嘛。 系头先东东讲咗个其中嗰个交通 飞机？ 飞机啊，可以订嘢嘅咩？ 你系啦，飞机，你觉得可以订喺边处？ 哦，订喺空姐个 位 顶帽度， 顶帽上面。 啱 啱有个凹位噶嘛？ 系啊，飞机嗰度 掉落个飞机餐。 嗱， 掟中边个？ 掉落飞机个厕所入边，哇！然之后锯一声就可以揿啦，哇！ 祈福啊， 咁系咯，冲走佢啦，系咪先？哦，咁系咪啊？三万几尺之后咧，会发开个空中掟落嚟，哦，真系祈咗福咁样啊！嗱，有个人佢真系好奇怪，做咗啲嘢。跟住咧，當然啦，係唔啱噶啦，係唔合法啦，同埋會好危險噶啦。大家有冇試過轉機啊？ 轉機 講緊喺停機坪嗰度轉機啊， 有 即係話你要落條隧道行咗個，哇！周圍飛機啊，哇，好正啊，周圍影相啊，成噶嘛。通常都唔會俾你咁樣影噶。跟住嗰個人行過，啊，嗰個引擎。佢喺度噗噗噗噗噗喺度转，佢于是乎唔知点乜嘅，唔知点解咧，佢走去掟个话，哦，掟个投币落去先，等我祈个福，希望咧呢一程机咧，我哋可以咧平安无事大吉嘅。系啦，不停咁掟散纸，跟住咧俾机长要，喂，你要做咩啊？咁 佢想保平安， 好似忍者咁样， 但系就做啲危险嘅嘢。 佢走去向 佢啱啱系相反嘅呢件事。 哦，嗰个引擎嗰个地方掟银啊！ 傻咗喎佢！ 當然啦，呢件事係絕對唔啱噶啦。咁俾機組人員咧捉到嘅時候咧，佢而家 恭喜曬咯！呢架機唔使飛噶啦， 一定唔使飛之餘咧，啊不過好彩咧就係佢唔係掟到好入嘅，因為即係佢仲可以執翻到嗰個硬幣。 哇！喂，但係 都 要檢查啦， 都要檢查嘅，所以。佢結果俾人拉咗之後咧，佢上庭嘅要喺大陸嘅呢、這個喺即係無奇不有喺一個廣西南寧嗰度啊。咁咧嗰個人咧就被拉咗之後咧，而家重判佢， 即係重判佢啫嘛， 直頭要啦， 以後唔准搭飛機， 係咯，就一世禁制， 唔單止唔准搭飛機， 仲俾佢戴 cons 添， 唔准戴 cons， 因為佢掟投幣，因為佢掟銀仔啊嘛， 冇噶，你禁止佢去掉啲八達篤啊，又或者掉啲紙幣都唔得噶， 落禁令，禁止佢接觸任何有引擎啊機件嘅工具。 哦， 好危险喎！如果唔系， 佢真系好危险啊！ 风筒都唔用得， 佢见到任何转嘅嘢，佢都喺度掟话，不如祈下福咯，咁样真系奇怪啊！冇佢罚佢钱咯，佢罚咗佢成60,000蚊嘅人民币咯。 诶，佢哋咁多钱 啊，唔系， 佢未必有，佢未必多钱啊！但问题系你咁样会影响到成班机啊，成个飞机运作噶嘛？ 但系呢个惩罚大件事啦， 咩事咧？ 你罚佢60,000蚊啦，咁佢就觉得自己破咗财啦，咁佢跟住就会觉得自己好黑仔啦，咁然后佢就会再去祈福啦，佢又会继续再掟银仔啦。跟住佢再俾人捉到，再罚多2,000,000-60,000蚊，佢觉得我仲系好黑仔，我仲要再祈福啦，佢就会不停咁样抌，不停咁样抌，咁样抌抌抌抌抌抌。 我又开解佢啦，其实佢今次咧破财挡咗灾噶啦，呢句说话大家成日都听过噶啦。诶，罚咗60,000蚊咧，应该你挡咗好多劫噶啦，所以佢应该咧今次冇事噶啦。 哦，即系话嗰个掟银仔嘅掟银仔飞机嗰轮 心愿达成咗， 系啦， 真系保咗 平 安 啊！因为破财会挡咗灾， 系啊，定系咧？ 好啊，你真系做啊，佢唔做嗰啲叫做咩？ 夸夸族啊嘛，咩都正面噶嘛，真系，咪定系嗰啲咧？死神来了嗰啲电影咧，可能佢有预感，知道班机咧大吉利是， 系啊， 佢用呢个方法去 stop 咗佢， 跟住咧嗰成班机就转咗第二班机， 系，喂，即系呢啲睇嗰啲电影桥段咧，譬如可能佢有穿越能力嘅，佢咧即系其实佢已经知道咗咧，佢之后可能会出事嘅，出咩事就 系 啲飞机餐冇晒啦咁样，所以佢就想阻止呢班机，但系有咩方法咧？你冇人会理佢噶嘛，佢就用咗啲以身试法啊。 喂，真系唔知喎， 真系 唔知喎，可能 我都 发 咗 癫 啦，真系，系啊。 太阳星辰，即使变灰暗，心中记忆一生照我心，再无所求，只想我跟你，终于有天能重遇，又再共行。 能做于有再共行。是是身过，没看见他人，难得当中的你关心我，梦与我追寻，一只将沾上失落，世界将似全陌生。 张学友《太阳星辰》啊， 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丰收快活人。 好啦，而家嘅温度咧系18度，相对湿度系81%啊！唔知而家出边仲有冇落雨咧？大家记得出门口咧，记得带定把遮啊！ 冇错。 诶，唔知道咧，大家细个嘅时候咧，嘅居住环境系点嘅咧？ 豪宅， 豪宅啊！ 我一嚟已经豪宅噶啦。 系你，因为你叫曾志豪。 系啦，我出世有水晶吊灯喺个天花板度噶啦。 哇！ 因为我系成日去酒楼嘅。 住嘅地方咩？成日去酒楼啫， 仲有有龙有凤嘅， 有龙有凤嘅真系， 系啦， 住公屋咯， 住公屋。 我由细个咧，我好劲噶，我住过木屋区添噶， 系 系啊，嗰啲骰子区咧， 嗰啲唔系叫木屋啊，骰子啊， 但真系木屋区嚟噶，我哋嗰啲都叫 星，即系嗰啲叫做星铁嚟嘅咩？ 星铁都有嘅， 有噶， 木屋系两样嘢嚟。 唔系木屋区咧，嗰阵时其实都系攞啲烂，唔系烂铜烂铁嘅，其实星铁都系搭出嚟。 系啊， 但系木屋区系即系冇规划噶嘛，你嗰啲有规划噶嘛？ 我好难讲，我嗰阵时嗰区 你唔系一排排咁， 一排排噶， 系咯，咪有规划咯。木屋区冇规划嘅，只有地方就系搭噶啦。 哦，系咩？系啊，即系我高级咗噶啦，原来 你高级咗， 系啊。 我出世嘅时候再低级啲嘅， 系 啊。不过我真系冇记忆噶啦。我住大磡村嗰度嗰个嗰啲 木屋区噶，咁你嗰度又系又你嗰啲咪真真系木屋啦？ 系啊，哦、 我系真系 有工整嘅， 因为走火警咧，即系我出世冇几耐咧 就 火 烧咗，系啊， 跟住就烧啦。 哇！嗰时我睇住呢个新闻发生嘅，哇！我都好惨噶呢啲居民。 哇！你睇你睇新闻见到东东啦，已经系 啊，哇！就系见到阿爸抱住佢，好辛苦咯。 系 啊，系啊，我嗰时又真系相当大嚿嘅。 好似访问你阿爸啊嘛，抱住哇衰仔啊真系， 系啊， 真 系 好重啊真系， 几廿磅 咁肥都可以食咁肥啊嘛。 系啊，真系唔知点解。 我哋住大磡村嘅， 系，但我真系冇乜印象嘅。但系我即系佢哋话我脚头好嘅，咁我出世冇 火烧旺地啊嘛，跟住 真系 烧咗间屋之后咧，就好快咧就派咗一间公屋 咁 样，咁咧跟住就住到即系好大个啦咁样，咁我就觉得啊，佢哇，其实公屋咧个环境咧都几好啊，因为我而家大埔嗰度咧嗰间公屋嗰度咧系哇下边系一个海滨公园， 你真系跟翻个 size 嚟搵地方住， 即系点啊？ 大磡村大埔。 咦， 系喎，而家又大 size， 我仲谂紧你个公屋系咪喺大窝口嘅啫，全部齐晒。 你大咩楼咁啊？ 系啊， 如果系就好啦。我第时间公司就叫大咩咩咁 咯。都好啊，都好啊，啱啱。 仲有好多地方可以住，仲可以住大澳啦，你系咪先？ 系，哇，仲可以 齐啊， 齐晒啦。咁啊， 其实住公屋咧都几开心啊，即系楼下有公园啊，其实环境都好好啊。其实尺数咧都唔系你想象中咁差噶嘛。以前啲公屋都有三百几尺啊，四百几尺大房嗰啲， 同埋冇柱冇走廊噶嘛， 冇 间房 啦，冇窗台啦， 系啊，冇窗台冇走廊， 有窗、 啊，完全 唔会有黑翅、啊， 间间实用， 冇错，同埋附设迷你仓噶。 是吓，摆咗喺露台咯，有个 唔系嗰阵时，每个细路都会将喺嗰个走廊咧，嗰个防火消防喉啊， 哦， 收埋自己嗰啲即系成猫狗啊，鼠炮羊啊，喺晒嗰度噶嘛， 哦， 嗰度当迷你仓咁用噶啦，我成日都打开嗰度咧，哇，有冇人又摆低啲嘢度，真系有噶喎，真 系，系啊，仲有啲烟仔啊， 真系有喎， 你 咁 噶，系咪先？ 嗰啲咧，佢哋啲唔敢即系偷偷地 拎翻屋企 嗰 啲啊， 系啊，我第一次玩守株待兔呢个成语咧，就系无意中打开嗰次见到有一本蛇猫猪之后咧、 啊， 我周不时突然间行过就打去睇下，都系打 真 系 免费睇喎， 唔系啊，我想睇下有冇人再挤多两本落去啊，点知俾人发现咗， 跟住 佢冇再挤啦， 哎呀， 嘥咗， 冇得 update 睇到， 梗啦，因为佢冇手尾啊嘛，佢由细到大冇手尾，人哋明明摄得好好噶啦， 系啊系啊， 佢睇完之后劈低，哎，都系咁啫， 你唔可以乱咁劈嘅，整污糟晒人哋啲嘢， 系啊， 身都污糟，好啦，咁样公屋做咩啫？ 系啊，其实住公屋都几好，大家会唔会介意有啲住公屋嘅朋友啊？ 而家呢个世代系啱啱好噶嘛，得公屋者得天下喎。 系咯， 系咯。 同埋你而家估抽一层公屋咧，闹即系好简单咩？即系大家都争分头噶嘛。 而家我觉得真系会嘅，会介意即系会歧视公屋噶。是公屋歧视其他人啊？ 唔系 啊， 你冇 嗰啲人都会歧视公屋住嗰啲人。 点解你有份咧？ 点解你会可以住 到？ 系 啊，冇错， 你有份。 系啦，岂有此理咁 样？系啊，网上面咧有个贴文啊 ，C U H K Secrets 嗰度咧就话咧，哎，有个中大嘅学生咧就话，哎，我唔想同学仔提起啊，因为咧我爸爸妈妈咧嘅收入好低啊，系住公屋真系好失礼啊咁样。咁佢一讲出嚟咧，即系大家就话吓。点解啊？点解你会觉得即系自己住公屋咧咁失礼啊？你做乜自己咁样话自己做爸爸妈妈？ 贬低自己啊？咁样 系啦。咁跟住佢话吓，我爸爸妈妈得即系万零蚊收入。 系系。 咁吓住公屋，即系点可以出嚟同人哋讲啊？ 即系觉得失礼系嘛？ 好失礼啊！ 仲好似仲话仲嫌佢哋点解你哋唔勤勤力力做一份工，即系等佢哋行出嚟 啊？系咪啊？ 唔系啊？一来啦，即系佢自己冇得去叫做享受啦。咁二来咧，佢就会系咪觉得阿爸阿妈你咁样，我好难出嚟讲。我有时问下你爸阿妈做咩噶，好难讲，觉得好失礼啊？系咪啊？ 系嗱，佢有讲嘅，佢话咧自己住紧嗰啲旧式公屋咧，即系邻居咧，大部分咧都系嗰啲听收音机嗰啲阿伯啊，即系可能有 即系我哋啲听众咯， 系咯， 我哋衣食父母嚟 咯。佢话我哋啲听众咧 系 啦，即系阿伯咯，系啊，好惨啊。跟住又话咧，佢哋都系低收入啊，无业游民啊，咁又话形容咧自己咧嗰条村咧好开放式啊，啲房又冇间隔啊， 系 仲话要忍受住咧嗰啲爸爸喺隔篱房嗰啲鼻鼾声啊。 哦、 我心谂其实鼻鼾声。你就算搬到 冇错， 你 住豪宅即系除非你个豪宅系真系可以咧有隔音棉啦。如果唔系，你阿爸个鼻鼾都跟住你一齐走嘅。 但系其实我觉得佢好似咧，唔系几好咯。即系你咁样，但攞一来啦，你攞晒自己屋企嘅嘢就出嚟去话俾人听自己咁嘅。 哦，佢唔开名嘅，佢 secret 嚟噶嘛，嗰啲群组 好 secret 系咯。多阿强啫，唔冇人知佢嘅。 虽然系，咁你何苦要咁？你自己知道哦。其实系咪应该好好地咁样读书嚟？而家读到大学啦，系咪？佢讲到去大学啦，咁你咪应该即系好努力咁样。我要脱离，我唔要再阿爸阿妈咁辛苦。 系咯， 咁佢应该要咁样嘛，就唔喺度怨啊、呻啊，仲觉得父母影响自己。 所以佢争一格嘅啫。其实我哋应该好好咧珍惜佢呢一个留言，因为代表咩咧？佢有不满，即系佢有要求啦。 系 有要求先至会不满噶嘛。所以如果佢安于现状嘅话咧，反而就冇得救啦。而家佢非常之有希望。 系 佢只要将佢呢个怨力化为动力。 系 就好头先阿田话斋啦，佢咧可能咧即系要再出第二个贴文。佢就我从今天起会更加努力读书， 发奋图强， 系 啦，我要考呢个一级荣誉毕业， 系啦，将自己嘅 IQ 提升到188，然后就可以失业啦， 系 啦，唔系佢如果可以发奋图强嘅话咧， 咁 都 OK 嘅， 系 你可以不满嘅，就其实每个人都有权咧对自己有更高要求噶嘛， 系 咪先？可能阿田咁样，我哋成日都叫佢，你对自己多啲要求啦，你可以扎好啲头发嘅，但阿田盘平。我觉得我头发好靓啊，咁样嗱，佢就对自己冇咗要求啦。 系佢发际每一日都系吹到咁靓翻嚟。 如果有一日佢都出嚟话，我睇唔起我啲头发太乱啦，哇！佢真系。 濒临致灵噶啦。 你试下幻想，如果阿田听日即系电咗个爆炸头翻嚟，你 冇 错， 咪、嗯、证明咗佢有要求咯， 有要求啦， 有要求啦， 有改进咯， 有要求有改进啦，系啦，即系所以其实呢、這个呢、這个学生 啊，而家咁样谂， 我都系夸夸族啊，佢真系啱噶。你因为之前咧，其实试过有你记唔记得有一篇贴文咧，就系话好似个唔知系爸爸定个即系唔知爸爸外母定系外父啊？ 系 有个贴文就话咧，要教啲女咧就逃离公屋渣男嘅魔掌。 系 系啦，佢其中一点咧就话最唔中意嗰啲咧住咗公屋咧就觉得自己拥有咗人生，就唔会再即系向上爬啦，就觉得自己拥有一切。嗱、嗯，而家咪啱啱好咯。 系 呢、這个就极品男友啦，因为 佢 不满自己， 系啦， 冇错啦，你应该鼓励佢好啦，咁你咪脱贫咯。不过你唔使睇唔起你阿爸阿妈嘅，因为佢帮你有个基础，咁你咪自己跳出去咯。 系咯，咁佢即系你话佢哦，佢话即系如果阿爸阿妈系话阿仔唔使读咁多书嘅，你睇我哋咁样住公屋， 系啦，我哋有公屋好好啦， 你勤力噶啦，你一齐喺度，哎，快出嚟做下嘢，求其有份工，我说嗰啲就真系唔好啦。 系啊， 佢应该要咧出多个贴文就系感激咧我父母啊， 冇错， 系啊，即系赞扬翻佢哋咧，即系长期。系维持住个收入咧，系低过$15,000嘅。 系， 如果唔系咧，佢哋一高咗收入，你都住唔到噶。 系啊，到时你大件事噶啦。 系啊，到时你真系唔知道要搬去边度住噶。 同埋咧，我觉得咧，嗱，即系喺佢未可以脱贫之前咧、嗯，我又觉得佢不妨可以望下咧，其实公屋咧，即系大家都住过。 嗯、 其实绝对唔会咧，净系得头先佢讲嗰啲景象嘅。 系， 你试下想开心啲去边度咧？你去公屋嘅停车场啊。 嗯。 你望到你直直觉得哇，唔系啊嘛，玛莎拉高都有一件喺嗰度喎， 保时捷又嗰都喺度噶， 系咯，嗱，佢又有玛莎拉高，又有 集 果 奔 驰，嗰啲、 啊、 就可以令到你直情系即系开心晒，眼前一亮啊， 人生有晒目标， 人生有晒目标啊、嗯，我住公屋我都要住到可以揸玛莎拉高翻工嘅。都是拍公屋啊！你奈得我咩河啊？咁样 系啊？ 系咪真系有啲咁样嘅啦吓？ 真系有啦！ 嗰个玛莎拉高系咪真系啱啱访客嚟嘅咋？ 唔系咁佢都咁、起码我住公屋啊，都有啲玛莎拉高嘅朋友嚟探我，佢都冇睇我唔起啊，系咪先？所以我哋应该正面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人大会议闭幕后的总理记者会，他承认中国经济确实遇到新的下行压力，需要有力措施，但大水漫灌会带来后遗症，所以要激发市场活力，顶住经济下行压力。他強調中國不會被經濟運行劃出合理區間，亦都預留了政策空間，而減稅降費是應對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十分重要的關鍵措施。新西蘭南島基督城兩座清真寺先後發生槍擊，當地傳媒報道至少6人死亡，警方拘捕一名疑犯，呼籲信眾暫時不要進入全國的清真寺。當地下午1:多，位於市中心哈格利公園對面的清真寺首先發生槍擊，目擊者說見到一個穿黑衣的男子進入清真寺之後，聽到多下槍聲，民眾慌忙走避，多人倒卧在地上，開槍的男子在警方趕到前已經逃走，持槍警察抵達現場，呼籲民眾留在室內，市內所有學校關閉。正是在基督城的一隊孟加拉板球隊成員事發時正是身處其中一間清真寺，球隊事後在社交網站貼文說全部人成功脫險。澳門政府決定延長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和美高梅金電超豪股份有限公司兩間博彩企業的賭牌至2022年6月26日，即是澳門6間賭牌公司會統一博彩經營批給的期限。公佈指這樣將會有利統一籌備和展開新一屆的澳門娛樂博彩或其他方式的博彩經營公開競投工作，有助社會穩定，尤其是就業市場穩定。今次獲延長的賭牌兩間公司需要額外向政府一次過支付2億澳門元作為延長的回報。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開會討論檢討汽車出租、檢討汽車非法出租或載客取酬的罰則。資訊科技界莫乃光提出 促请研究更新出租车服务牌照制度及咨询的议案被否决。航运交通界亦致明促请尽快落实提升非法载客取酬罚则的议案就获得通过。莫乃光质疑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曾经讲过要为共享经济拆墙松绑，现时就加重相关罚则，质疑政府向的士业界跪低。易志明说的士业界不反对竞争，支持创新科技，但如果纵容没有出租汽车许可证的车，会打击的士司机生计。运输及房屋局副局长苏伟文说不赞同以科技之名做违法行为，增加罚则不等于阻碍业界进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朝早清凉，周末至下周初天色好转。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18点，升267点，成交金额49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6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04点，升186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中国平安86.85，升个半；腾讯控股361蚊，升3.4；建设银行7.1元，升4仙；盈富基金29.45，升2.5。友邦保险78.8，升5仙；信宇光学科技96.35，升4.9；汇丰控股64.9，升2.5；港交所276.4，升4蚊。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11.6，瑞士法郎1.003，澳元0.709，加元1.331，新西兰元0.685，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32。日经平均指数报21,485点，升199点。港金现价报12,152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8.66美元，卖出1,29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都是车多的，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在九龙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一带就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窝打老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油麻地救护站对出慢线封闭，经过小心。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在食药之前留意一下药会不会影响你的驾驶能力。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在乎你。 妈咪，点解大人乜都要管嘅？ 都系为咗你哋好啫。 但系老师话啲饮管会令海龟 B B 受伤嘅。 哦，你讲紧饮管系噶，即系塑胶要几百年先分解，仲会伤害海洋生态。不如今日起，我哋唔再用饮管咯。 唔该，要杯红豆冰， 一杯冻柠茶， 走饮管啦，唔该。 请支持香港海洋公园保育基金无饮管运动，用少啲的气塑胶，由每日走饮管做起。 财哥讨论区 嚟到，财哥讨论区梗系有我中坚啦。 平时才哥会关心科学科幻的知识，其实他对于时事啊、环保嗰方面咧，都十分之着重 嘅。因为人类而家面对嘅全球暖化危机咧，系一个真正非常严峻同埋迫切嘅，甚至可以话系生死存亡嘅一个危机嚟嘅。 逢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钟杰良、李伟才主持《天圆地方》。 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丰收快活人， 剛才我哋咧先至话，即系东东佢讲嗰单新闻咧，即系嗰个中大嘅学生啦，佢嫌自己住公屋，嗱佢嫌咧又会俾人话嘅，即系啲人就会话佢，唉、哎、你做咩，即系越嫌三越四啊，即系使乜睇唔起自己啊咁样。但如果 睇唔起自己父母， 系啦系啦，但如果咧佢好满足咧，佢话唉好正，我好中意住公屋啊，多谢父母乜咧。你又会话佢㗎喎，你冇志气啊，即係点解你唔努力啲啊，应该跳出去咁样。即係你好容易呢，即係左右为难嘅，做咩可能都会俾人闹咁样嘅。 呢啲观点与角度系咪就係、 是。係啦，有阵时就你应该咁讲，网上面啲人呢总系好容易就会即係挑剔你咁样。咁你点样面对佢呢？嗱，最近呢亦都有一个朋友呢，佢又系做咗啲嘢呢，又系令你会挑剔佢嘅。即係譬如讲咩呢，就係、是。有个都系成年人嚟噶咯，佢已经系成年人嚟噶咯。但系咧，如果你见到一个成年人，佢仲喺度咧，即系会扮蒙面超人嘅话咧，咁你会唔会系觉得哇？ 点咧？玩咩咧？点解你不务正业咧？ 系啦，你就会觉得有冇搞错啊？ 幼稚咁样， 系啦，幼稚，即系你做咗啲咩咧？咁样，仲要系佢仲嗱，佢参加个比赛添， 系， 即系呢个新闻都好正啊！早两日咧，但系琴日佢有啲即系再跟进访问咧，我觉得真系好值得同大家讲下。 系， 佢就话咧，原来有一个叫做咧，即系蒙面超人变身扮嘢大赛， 系， 真系犀利，真系，大家都有睇过呢个啦。咁咧，佢嗰个考验系好强嘅，因为咧总共有成即系差唔多有20代嘅嗰啲蒙面超人咧，佢就话咧，佢要喺限时之内咧，即系佢有条走廊。即係所有走廊咧，就擺曬唔同嘅蒙面超人，一代、二代、三代咁樣。 係。 咁咧，參賽者咧就要咧穿過呢條走廊嘅時候咧，即係譬如話你停喺咧第一代嘅蒙面超人咧，你就要馬上咧扮出咧佢嗰一代嘅變身嘅姿勢。即係因為嗱，我唔係 口號都可能係唔一樣嘅喎，嗰、啊那個口訣。 我 真 係 好忠於蒙面超人。 係啊，我唔係蒙面超人嘅 fans 嚟㗎，東東你係咪㗎？ 我唔 係 啊， 所以 我 都唔肯定。 我有睇過嘅。 係啦、啊，所以我都唔會知道咧，究竟係咪即係每一代嗰個變身咧手勢好唔同嘅？即係如果阿關長喺度，佢又講到啦。 如果行係，如果係一定係咧。如果唔係，佢點會有呢咁樣嘅規矩啫？ 即係我唔知佢個變化咧大得多唔多啊？但係總之咧，你就知道咧，你20個喎，差唔多，你要扮唔同嘅造型 啦。 係啦、 啊， 咁最緊要係咩呢？佢又要有手勢啦，即係又要有口號 啦。 佢嗰個口號笑嘅全部都係輕身，係啦。啲人譯翻咗廣東話咧，好似輕身咁輕身，跟住開始變啦， 就穿嗰啲啦， 係啦。仲要係佢有個腰帶嘅喎，佢自己有個腰帶咧，就會將即係好似嗰啲裝置咧塞落個腰帶度咧，就可以變身 咁 樣嘅。係啦，即係如果我哋解釋得嗰啲細節，唔好你唔好怪我哋，因為我哋唔係 fans， 講錯咗咧，即係多多得罪嚇。咁但系咧，佢就咧好犀利喎！佢由咧即系第一代一路走到去最尾咧，完成晒差唔多20个蒙面超人嘅变身咧。 有冇礼物噶？ 有噶，佢嘅大奖咧系可以攞到嗰、那个即系上天堂游戏机啊！上天堂游戏机嗰个Switch 啊！Switch 嗰部手提噶嘛，嗰、部嘢啊嘛， 系啦，都好啊。 咁但系咧，佢话咧，佢最后咧嗰个完成时间咧就慢咗啲。虽然佢做得好仔细、哎，但系咧就得第三。但系佢叻仔到一个地步咧，就系、是、第一名嗰个冠军咧，佢就话：喂，你实在做得太好啦！我虽然系快，但系你动作系仔细过好多。 系， 佢让咗个奖品俾佢。 哇，人间有情啊！ 佢除咗人间有情之外咧，其实最劲系咩啊？佢得到一个对手嘅尊重啊！ 系啊， 即系大家都比赛完之后， 惺惺相惜、啊， 惺惺相惜，咁即系好劲啦，系咪先？ 因为咧，佢嗰个冠军可能觉得我赢时间唔系啲咩， 冇错， 因为佢 你系最好嘅， 系 啦。咁但系结果呢条片究竟网上面得嚟咩反应咧？嗱，咁你就想象啦，佢一个即系我谂佢大概即系30岁人咁上下啦，咁你就见到佢就喺度即系揈手咯。佢一连串系啦，喺度献身，系啦，一连串咁样个，即系可能大概分零钟里边咧，佢就做咗20几次献身嘅动作咧。咁啊，只手不停喺度插嚟插去啊，仲喺度叫啊咁样咧。 系， 仲要系咧，佢冇，因为冇音响噶嘛。即系其实你见到佢咧，就咁喺一个好普通嘅 一个现代嘅环境里面好傻咁样不停喺度献身献身猪献献献献。 可能佢要自己配埋音字咯。 系啦， 因为佢自己一定要投入落去，如果唔系咧，又真系好难做嘅，同埋佢真系要好做得好好咯。 系啦，嗱，跟住劲阴功，跟住网上面咧，即系虽然有好多人赞佢，但系有好多人嚼佢嘅，其中有啲留言好狠毒嘅， 即系意思话佢做咩你咁大个人，即系玩埋啲咁嘅游戏啊？ 因为可能嗰下嘅动作咧，就咁睇落去咧，你觉得好似有啲傻啲。咁於是乎就有啲留言咧，就話佢如果我係你老豆咧，我會同你斷絕父子關係。 又唔使咁咩嘅，每個人有每個人喜好嘅。 冇錯，係啦， 係咯， 係咪？咁佢唔係平時喺屋企都係咁樣，一入門口就要有啲咁嘅動作， 係 啦。 佢同阿爸嗰日又有嗰個， 一嗌交又變身， 即係佢唔係去到咁樣啩？我諗，但我哋唔知啊嚇。 咁有啲人咧又會話有咁嘅時間，你不如好好地揾份工啦。驚你屋企咧啲玩具冇位擺啦。跟住有啲人咧就話啦。我呢就真係即係觉得你应该唔好嘥时间喺呢地方度。嗱嗰个留言係最面嘅，因为点解呢，佢就话即係好似我咁啦，把握时间嘅话呢我就出人头地啦，然后佢括弧就话呢我27岁已经有一层400尺嘅楼啦咁样。 哇 哇呢、這个呢就係面爆啊、 哦就 是、 真 係。 係 啦、 啊。 係啦、啊。咁好啦呢、這个新闻。 咪先咁唔等于我想问佢哋咪好认识呢、這个叫做嗰啲。 冇人识佢。 可能佢都有层楼呢 係啦，即大家都唔识佢啦。 係呀。咁咁嚼佢啫。 係啦，但佢好似话佢好似住即係公屋住公屋嘅。 好啦， 咁之后呢报纸就即刻 follow 访问咗呢一位呢叫做豆腐嘅即係超级英雄蒙面超人变身者。 係。 佢就上去访问佢呢，哇真係犀利，嗰个访问呢好精彩㗎。 係。 佢除咗即係再次表演俾你睇之外呢，佢就话俾你听其实要咁样变身一啲都唔容易 㗎。 係啦，因为每一个动作啦要巨细无遗啦，即係你真係即係东东你做戏。你要扮嗰啲招式啊，武打，其实真系等于动作场面。 要平息静气，集中精神先可以做 廿个动作。你谂下， 系啊， 即系等于要你一次过演廿个角色，系好难 嘅。我想话咧，即系我头先睇咗啲片啊，咁我觉得咧，即系望落去咧，哦，真系每个都有唔同嘅姿势 嘅，唔同动作， 同埋咧，佢其实咧喺一格咧同一格咧系黐埋嘅，根本上冇空间 噶。 系冇空间， 我都话佢条走廊咧就系你向前下一格咧，隔篱个超人咧你就即刻做啊。不停要捉咁样， 其实好难噶，你要即时作出个反应，同埋你要调整到个脑。哇，我有咁快已经要做下 一个咧，就第四代嗰个动作，跟住第五代个动作系咁样， 唔可以捞乱啦，唔可以错啦。 做完之后佢行一步就已经去下一格噶啦。 系啊，咁喺访问嘅时候咧，即系记者 冲嗰个满超人有咩得罪？ 系啊，冇错啦。我想话咧，佢最劲咧就系咧。佢 EQ 高到爆炸，佢话哦，我有睇嗰啲留言，我仲同我女朋友一齐睇先，系啦，咁所以首先第一咧，佢唔系读 L 冇女朋友嘅， 佢 有噶， 佢仲得到女朋友嘅支持啊， 系啦，佢话女朋友同佢一齐睇啲留言，我觉得呢个真系好劲，因为好多人都忍受唔到噶嘛，即系譬如你做呢行，你可能你话唔系买，今日又有人借我东东肥嘅呢啲咧，你可能会唔睇啦。佢冇问题， 唔系仲有一样嘢，成日都话啲老婆，譬如我老婆女朋友，你又 支持噶嘛？ 你又买模型啊？ 系啦， 超人都系一个模型嚟噶嘛？系咪先？你又买啊？吓，有小新嘢咩？咁又好贵噶嘛？可能有啲限量版等等， 即系亚订咁样啊嘛？ 都会唔中意噶嘛？ 系 啊，佢隔篱嗰个去支持， 好支持佢。咁同埋咧，嗱，即系我觉得佢公开俾啲网民听就话。我咧唔系读 L 嚟嘅，我有一份工系打紧嘅。咁咧，我 佢做统计公司噶。 系啦，我屋企人咧，我老豆咧，佢逐个回应我，佢话我会同你断住关系噶。如果我你老豆，佢话我爸爸咧系唔会同我断住关系嘅。 佢话佢同爸爸女朋友都好支持我。 系啦，佢爸爸直情同佢一样咧，都玩具迷啊。屋企咧间咗三个柜咧，仲有个阿哥，佢话咧我哋一人一格挤玩具咁样。 几正咁样，即系大家有共同兴趣。 哇，咁嗰啲留言有冇即刻喺度话埋佢老豆？话埋佢成个家族啊！ 系啊，我觉得啲网友又唔会道歉嘅， 系啊， 你咪闹人又唔使本噶嘛， 系啊， 系，但我中意佢个反击咧，佢又唔系闹翻你， 系 佢话俾你听，其实 即系佢解说翻俾你听，唔系你所谂嘅， 系啊，即系唔系一定系失败者嚟噶，虽然系卡啲啫，你当下见到佢个造型系卡啲啫，但系唔会去到个老豆又断住关系啦，又搵唔到女朋友啦，同埋佢个回应最劲咧就系话。喂，人哋话咧，佢廿七岁有四百尺楼咯，你都冇楼喎，而家你就喺度沉迷玩超人，跟住佢就话俾你听，咁我谂每个人嘅得失计算咧都唔同嘅。 哇！我有我童年，我有我享受咗我中意嘅兴趣，因为有啲人未必噶嘛，可能即系一世做楼奴咧，哇，不吃不喝啊，所以每月份工咧，系啊，你系有层楼，你有冇享受啊？冇， 唔系即系同埋 咁咯， 老老实实。 即系27岁有400尺楼，系咪已经值得要打出嚟要同人哋炫耀咧？就话嚟啦，我几劲先得噶。又好似又吓， 佢睇开啲咩新闻啊？即系而家27岁好劲咩？我见到早排嗰啲都25岁都应有咯， 400尺啫，同埋400尺。如果你即系我哋， 而家啲人恨上楼嘛，佢觉得自己有层楼咪劲咯。 唔系啊，如果我哋有 mean 啲咁计咧，你400尺系建咗面积定实用面积啊？ 系 建咗面积 噶， 即系你得翻200零尺嘅啫。系啦，挤唔挤到？ 可能 会翻 咩嚼？你供楼啦，你 系啦。唔系，我真系觉得唔需要咁样。 真系唔需要嘅。系虽然咧，即系你话所以成日都话咧，你留言你定做咩要咁？你而家你唔中意佢啲咩先？即系你做咩？ 系咯，佢冇伤害到你噶。 系啊，即系人哋做啲佢自己中意嘅嘢，咁又如何咧？做咩要咁样？真系好 mean 得好紧。 好 mean 啊！但系我觉得佢最厉害就系 爸爸支持， 爸爸支持，女朋友支持，最紧要咧就系佢自己咧有强大，所以佢真系蒙面超人嚟噶，佢真系咧唔会怕你出边呢啲流言蜚语嘅。 咦女， 二台通识60秒。 浪漫对好多人来讲是一个含有贬义的词语，但是对日本人来讲，浪漫是形容南欧的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国家的人。早在16世纪，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和日本进行贸易，当时日本人不习惯这些异国人的样貌和服饰，所以就称他们为浪漫人。而具浪漫特色的食物就即是浪漫料理，浪漫鸡其实即是炸鸡，同普通嘅炸鸡最大嘅分别系食嘅时候会点他他酱，除咗他他酱，日语称为唐辛子嘅辣椒同长葱都系南欧人常用嘅调味素材。 声音演绎陈德信， 二台通识60秒，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 我见到东东咧， 做咩事啊？ 我呆咗，唔知做咩，发生咩事？ 呢个音乐， 哦系，你第一次 喎，系啊，我真系 恭喜你 啊，好怪异。跟住我就见到桂花田少女式咁含羞咁笑，我仲惊。 因为我见到你头先个样，发生咩事啊？嗰日 我即刻戴翻耳机啊！要 点解突然间有啲咁样？ 着翻件衫，稳阵啲，系啦，有啲老出嚟食人啦。 因为有啲传统嘅中国音乐喺度啊，系啦，呢个就系我嘅环节啦。系百无禁忌嗱，咁咧上次咧，因为啱啱咧适逢三八妇女节咧，所以咧我就讲下古代嘅女性究竟系点样啦。咁我咧今日咧就会承接翻咧我哋之前咧讲落嗰啲叫做古代人啊买楼啊嘅情况系点嘅，系啦， 好劲噶，古代买楼佢都知噶， 真啊，古代人买楼咧，知唔知啊？要问埋隔篱邻舍俾唔俾你买啦，咁先至可以买。咁仲要物得到咧，啲亲人批准咧，系啊，成条村啊，系啊，成条村嗰啲族人咧，去问过佢哋得唔得，先至可以买嘅。咁啊，另外咧，政府又会采用一啲咧叫啲机制啦，叫做搜实啦，同埋呢个举发啦，就希望咧可以隔篱邻舍举报你隔篱嗰个人究竟有冇暴露屋企有几人住，因为咧政府会收税嘅，政府会收税，咁所以有啲咁嘅项目啦。 好啦，呢个上回提要啦， 系啦，上回提要。咁我哋之前咧，其实咧留低咗咧，就问你一问题嘅， 记得咗咯。 究竟官员啊？买楼有冇限制嘅咧？ 官员买楼有冇限制？有 啊， 有 嘅。平民百姓啊，即系买楼都系会咁样，即系点样啦？咁官员究竟点样限制嘅咧？ 应该咧就系唔俾佢一次过买多过佢官职， 可以俾佢囤地系嘛？ 唔系囤地阻佢唔到嘅，应该 收入要相符， 系啊，收入相符系嘛？系啊，嗱咁样嘅，咁啊即系唔同嘅朝代有唔同嘅官员咧嗰啲制度嘅。咁我先讲下呢个喺元朝开始， 好， 佢就规定啦。禁止啊，即系唔俾啦，嗰啲蒙古嘅官员去到呢个叫做江苏啦、浙江啦、福建等等嘅地方买屋， 即系唔俾佢哋去呢啲叫做南边啲嘅地区。 系啦，喺南宋统治嘅地区系啦。 系 咁啊，知唔知点解佢？ 唔系佢元朝嚟噶咯。 系啊，佢系元朝开始 规定噶啦。佢已经统一咗噶 啦 嘛，即系以前南宋嘅地区。 系啊， 因为觉得嗰度咧就系水土不服，气候太温暖。会咧令到佢哋冇晒嗰啲草原作战嗰种坚毅嘅心态。 嗯，我嗰个类似嘅血统， 饱暖就私藏肉， 系， 所以唔俾佢哋去。 系，佢想保持自己血统 好啲，唔想溝埋你啲南方嘅 人。嗱，你各自諗嘅方法，即係嗰個方向都好好嘅，但係咧，其實佢都仲有一個原因嘅， 哦、 就因為佢哋之前嗰啲人啊，做落啲規矩做得唔好、 哦， 所以咧就後來咧就唔俾佢哋買啦。 咩意思啊？ 咁咧就話咧，因為佢話咧。因为南宋啊喺灭亡嗰阵咧，有一批咧蒙古官员咧到咗江南嗰度做官，啊、但咧佢哋嫌三嫌四唔了嘴，因为咧即系政府咧就俾咗啲屋佢哋嘅，佢哋系嫌呢、這个嗰啲公即系政府俾嗰啲楼咧佢细啦，咁、 嗯、 于是乎咧嗰啲官员咧就走出去咧啊租屋住，又即系买嗰啲民房，啊、但咧佢哋咧又唔想用钱买， 系强抢咯， 强抢、 啊， 真系啊佢哋强抢咧用啲强抢方法咧抢人。人间屋住啊， 跟住 咧，咁所以咧，结果咧就搞到，因为即系佢哋做得唔好咧，所以就即系嗰班人啊，之前做得唔好咧，所以咧就勒令佢哋以后咧喺嗰啲地方即系唔准再买楼啦， 即系费事内乱啦。 系、哦啊，因为佢真系好搞扰民啊嘛，因为佢哋 咁啊，佢哋住惯草原啊，全部整烂 晒佢， 系啦系啦，咁大噶嘛，系咪先？系啦，咁譬如佢哋点衰格法咧？咁，譬如佢哋 唔交租， 买民房 塞厕所， 系 掉 M 巾落屎巾， 即系好似而家嗰啲 厕纸筒度， 好似而家嗰啲 租霸。 系啦，租吧，系啦，系啦，嗱，佢哋咧买屋咧，譬如买一间屋咁样计啊，原本要10,000嘅， 系， 嗱一万钱嘅咁样，但系咧佢哋竟然有啲咧就好人啲咧，佢就俾一半， 吓， 只系俾5,000， 唔好人嘅就 唔好人10,000， 系啦，10,000都 哇，好象征式， 唔系唔好人都要10,000，你俾翻我， 系啦系啦，佢话咧真系咧，佢有啲咧净系俾5,000。咁你有啲衰到咧一蚊都唔俾嘅，一錢都唔俾嘅，仲要咧整一張咧假合約，咁、咧就逼嗰啲原業主咧簽字，嗱呢間屋你賣咗俾我噶啦，咁樣即係欺壓嗰啲人啊！ 你講緊古代啊， 古代 都已經有 咁似現代嘅， 係咯， 係咯， 嗰啲合約、啊、 巧取豪奪啊，呢啲咁嘅嘢， 仲要整啲假嘢出嚟 啊，放火燒田啊，然後攞膠水滴你個鎖匙窿嗰啲 咧，係啦係啦，咁跟住咧就逼嗰啲原業主咧就要抵押佢間屋啊，嗱而家係我噶啦。嗱，你唔好再入嚟啦，咁，咁、除咗好无理之外咧，哇，仲贱得紧要， 哇，仲贱啲， 贱得正贱咧，佢会即系如果你唔合作咧嘅时候咧，或者你 捉你咯， 嗱， 娶咗你个女先， 娶都仲好， 唔系娶咧就系佢单方面愿意嘅。 佢係奸啊！ 哦， 奸完之後 強搶民女咯， 係啊，所以咧，即係佢激動激起啊，即係好大嘅民憤啊！咁所以咧，即係嗰啲義軍咧，即係佢話各地嘅義軍咧，就紛紛起義啊！咁所以咧，即係政府咧就為咗咧希望即係平息翻啲市民咁樣咧，所以就禁止咗呢啲官員咧去即係講緊蒙古嘅官員喺嗰啲地方去買樓咯。 OK OK， 啊，真係不知所謂啊！ 好， 去到明清啦， 好啦， 近啲啦，去到明。清呢两代咧，啊佢亦都唔俾官员，官员咧喺呢个叫做咧任职嘅地方咧，譬如你喺广播道， 系 你喺嗰度住，唔系喺度做嘢嘅， 系 咁咧，你咧就唔可以喺嗰度咧买屋。 哦、 如果咧系违反咧，就会罚噶啦。 哦，惊你咧就即系勾结地方势力喺嗰度咧就有 助长咗自己系咪？ 系啦，就是、正所谓咧就自己把地盘啦， 系、啦，城寨咁样做一个寨主。 系啦，即系如果你 喺嗰度做嘢，就唔可以喺嗰度附近买屋。 哇，咁翻工咪好辛苦咯。 唔係你唔可以喺度買屋啫，你可能可以喺度 租 置物業啊，但就唔可以買樓，因為同埋佢哋會成日調嚟調去噶嘛，可能佢就驚你咧就長期居住喺嗰度嘅話咧，可能你就有啲即係同地方嘅打龍通咁樣啫。 係啦，即係好多擔心嘅，即係政府嚇。咁好啦，如果你違規嘅會點罰啊？ 罰你就 嗰個官員啊？ 官員咪OK， 黐刑啊！流晒啊，系啦，即系褫夺佢官位，再将佢流放去到嗰啲边疆嗰度做 文奴， 降职啫，系咪啊？ 好严重噶， 好严重噶， 佢而家 唔做添啊！ 佢而家唔系惊你钱银问题，佢惊你滋长呢个地方势力主义抬头，同中央对抗，系啦。 所有官员系啦，你记住嗰个方向啊，系啦。佢话所有官员如果违规嘅话，会开除佢嘅公职， 嗱系咪先革职先啦？ 仲会 流放， 没收你嗰间屋先，因为你买 啦， 系咪先？唔好讲笑啊，梗系大又垃圾又垃圾啦，系咪先？系啦， 屋企人点啊？ 冇噶啦，佢净没收你间屋，你咪再谂办法咯，咪放阿哥佢 又未去到流晒住， 又未住去到住嘅，去到明朝咧更加会真系咧打你屁股50大板嘅。 哦，即系呢啲就睇罚佢啦。 系啦，即系话 冇咗个公职咧，会冇咗间屋，仲要睇佛嘅。 因为嗰阵时佢哋为咗防止嗰啲地方官员咧，即系叫做勾结地方啊，佢会有个规矩咧。譬如话你系广东嘅籍贯嘅，你唔可以广东嗰度做官嘅，你可以去边度咧？去广西啦，或者去福建省嗰度。咁因为觉得咧，你嗰度就同你冇关系咧，你就唔会即系所谓有偏私啊，有勾结嘅嫌疑咁样咯。但其实去到边度都得噶啦。不过嗰阵时佢哋好担心，佢好担心你会有呢种嘅， 因 为 佢惊政府咧，即系朝廷惊你咧。即系做大势力， 系冇错。 好咁，去到清朝咧，又仲有规定咧，嗰啲旗人啊，佢哋话啲旗人咧，咁同埋佢哋嘅后代咧，都唔能够喺佢工作嘅地方，中工作嘅所有地方咧买屋嘅。如果够胆犯规啊，讲清朝啊，嗰啲旗人犯规嘅，你估后果又会系点咩？ 做太监。 又唔好啦， 企出去系嘛？ 系咯，太监话你同我争饭食，系咪先？真系做宫女， 呢个又好好多， 呢个好多真系宫女唔怕多啊嘛。 系啦，但系你男人嚟嘅，系啦， 做宫女 先做太监，再做宫女。 好变态，好变态！咁咧，嗰啲咧，佢喺清朝嘅时候咧，佢所有买翻嚟嘅房屋由朝廷咧强制拍卖。 O K， 咁啊，拍卖所得嘅嗰啲钱咧，就俾翻政府。 系 啦，因为衰啊嘛。佢如果做官嘅咧，如果发现咧，佢话如果做官发现，如果你发现你个 friend， 譬如 举报 阿东东。你发现豪仔，咦？佢买屋喎，但你唔举报啊？你估你下场？ 我唔举报都要啊！ 知情不报啊！你 知情不报啊？成日都有呢啲嘅犯规噶嘛？ 没收埋佢。 系啦，佢话咧，佢一旦你查出咧，你发现如果啲奇人即系买咗屋，你唔去举报佢嘅，都会一齐处分噶。 先做宫女，后做公公。今次你调转， 系你调转， 你调转咗。 系啦，好，咁我又问下啦。而家楼价高到癫啦，系咪先？个个都买唔到楼啦。你估股市嘅楼价又高唔高？ 高， 高成点啊？ 高到咧就系、 是、你估佢哋要嗱，我哋成日都有个不吃不喝嘅指数噶嘛， 系 系咪啊？我哋而家诶讲紧十几年啦，系咪？你估个股市系要几多年？ 我买卅年， 三十年， 系啦， 大胆啲。 五十年，我觉得两代人啊， 嗰阵时寒窗苦读都十年啦， 可以再 唔系嘛， 五十 年都唔得。 当然咧，又唔同个朝代啦 吓。 嗱，咁啊，有记载咧，有书记载咧，宋朝啊嘅楼价系高到冇朋友嘅，一个打工仔咧，佢又只得两三贯钱嘅啫，但系一个月嘅月薪，但系咧，佢哋买一间屋要成五百贯，有啲大啲，甚至乎一千贯，所以咧系佢哋嘅月薪咧二百几倍嘅。 系啊， 所以咧佢话咧，即系去买楼嘅时候咧，都唔系容易嘅。 所以佢哋月薪唔够，唯有点啊？唯有净薪啦，入 工 啦， 免费住，免费食啊嘛。 公公， 东北风，展望周末天色好转，下周初至中期气温回升，日间温暖。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08点，升257点，成交金额53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6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04点，升186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60.6升3蚊，中国平安86.9升1.55，盈富基金29.45升2.5，建设银行7蚊升3仙。友邦保險78.55跌2毫，信宇光學科技96.55升5.1，港交所276.8升4.4，匯豐控股64.9升2.5。匯市方面，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9，英磅10.394，瑞士法郎7.831，歐元5.56，加元5.898，新西蘭元5.372，歐元8.8856。每百日元兑港元7.03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628。日经平均指数报21,504点，升217点。港金现价报12,152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7.85美元，卖出1,298.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黄珠路去屯门码头方向近住兆麟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黄珠路啊去屯门码头方向近住兆麟苑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咧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排到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啦，去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啦，近住市超域道对出。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康庄道桥底。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座椅是职业司机最贴身的伙伴，开车之前记得调校好，坐得舒服之余又可以减少劳损。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在乎你。 你知唔知乜嘢叫做另起炉灶啊？ 吓，你讲边个啊？ 我话一同波城啊。 吓，真系噶？ 四月一就知做乜？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系大厦供水系统嘅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嘅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同执行相应嘅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哎，我打东啊！ 哎呀， 咁山张你就打我，碰你三分东。 哎哟， 等阵先，我食糊啊，食你只东。 唔好啊！ 喂，好咯，我哋打牌，你不停喺隔篱叫乜嘢啊？ 你又打东又碰东，而家仲要食东添，我啊会痛噶。 你边个啊？嗌痛？ 我咪就系双番东，东东何远东。 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丰收快活人， 1872388 1872388啦，今日星期五咧有点唱嘅，咁啊东东咧亦都可以新嚟新 Q 咧感受一下我哋点唱呢个环节， 系啊，佢嘅第一次啊， 系啊，都几好玩噶， 系我你见唔到我而家咧做好观察员嘅。即系工作咩？我而家攞住笔咧，即刻喺度望住你哋咧，你哋睇下你哋会点样做，然之后我就会学习噶啦。 系啊系啊，好啊！ 你得闲都中意唱下两嘴噶嗬？ 我久唔久都唱下嘅， 即系听得出你把声就系男低音啦。 啊，一定系啦， 系咯。 系啦，咁我哋咧好多时咧都要咧，即系 我哋搵唔似啲歌噶啦，我哋自己唱噶。 系啦，我哋听众咧、 我听得出曾志豪成日都唱歌。 系啊， 我做咗一个礼拜， 你都好欣赏系咪？ 你唱咗几首歌啦嘛？ 唔系，我未试过咁近距离啊！你耳机有冇事啊？ 冇事啊，冇事啊， 冇事咁 OK 啦，唔使掉咗个耳筒。 系咪觉得有一种即系现场压迫感喺度咧？真系正啊！ 简直震撼啦！ 好啦，我哋就一齐嚟试下啦！嗱，1873188咁啊，网上留言无限欢迎咧。咁啊，星期五嘅点唱呢，我哋开始啦吧。 好啦，呢度咧有而咧就话你哋好啊，三位主持人，咁啊刚刚过咗嘅星期三咧，即系3月13日咧，系佢亨利嘅老公生日啦。 系， 咁喺度咧再次同佢讲声老公啊，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我永远都咁爱你啊 ，thank you。 系啊，好呢度有一个 Charlie 啊 ，Charlie Jack 咧，佢就话啦，早晨啊，靓甜甜，读歌豪同埋可爱东东， 哇， 咁快又，冇变得形容词啦，可爱咧变咗去咗去度，明明之前系我噶嘛。 所以你而家逼住你逼住啲人搞到要过个靓甜甜啊！而家 哇，好难做啊个节目， 我哋真好难做啊！你抢咗人哋个爱好啊！而家 可爱甜甜， 可爱甜甜啊！ 而家你变咗可爱东啊！ 系啊，我系 Jack Charlie 啊！又嚟到礼拜五咧，可以放开心情咧，努力工作。佢话咧，不过今日咧，我就请咗假去睇医生嘅。佢话希望咧就唔会麻烦到同事啦。佢话咧下个月一号我哋就会分手啦。 哇！ 因为禁制期已经过咗啦， 系即系咩啊？禁 即系咩事啊？禁制同医生 咩啊？ 我哋会各自翻去自己嘅部门嗰度，唔可以继续每天早上闲谈一下，喺轻松愉快嘅气氛之下工作，唔系好明添，真系、 啊。即系会唔会系佢原本咧系两个人咧做同一个部门嘅，但系由于俾人揭发咗你同一个部门拍拖，咁跟住于是乎咧落咗禁制令。跟住咧就话啦，嗱系啦，去到今天啦，你哋要去要分手啦，要分开，你要去东个部门，你要去西个部门。 唔知咧，真系佢又冇讲喎。 呢啲朦朦胧胧啊，你而家读咗出嚟啊，佢哋自己咪仲开心。 系啊，我哋要各自翻去自己部门啦，我哋唔可以继续朝头早咧闲谈，然后轻松愉快之后工作。佢希望大家尽快适应新嘅环境，同埋部门同事融合相处啦，咁样即系会唔会系？哦，可能佢哋系咪就要调职嘅？可能 哦，系咪佢想点嗰只天隔一方？系咪有只歌噶？系咪 你有你嘅生活？ 天隔一方，系咪嗰个？ 我有我嘅忙碌咯。 系啊， 系啊。然后喺咩？突然间偶然见到嘅时候，就会讲一声 嗨咁 啊！好痛啊！又撞到我啊！系啦，咁佢话希望咧就大家都开心，想为 Happy Friday 咁样。 哦，呢度咧有位 Hebe Quok 啊，咁样咧佢就话三位主持好，佢话咧十二号啊，三月十二号咧系佢生日嚟嘅，咁同。同埋咧，佢话咧嗰一日咧，原来就系植树日，即系种树啦咁样。咁佢就觉得咧，哇，自己嘅生日咧，即系好有意义啊！佢话可唔可以咧，点一首咧，好爱地球啊？ 因你 好残波上， 佢哋忍唔住唱啦。 吓、啊， 考你爱地球有啲咩歌？ 爱地球咪、哎，我即刻谂起来百度转地球咗。 总之我播完系咪吓吓你咧？真系，但爱地球都即刻要谂好多噶。有嗰只 李嘉仁医生有噶。好似 救地球，佢都系上广州 的。爱地球， 系咩？ 咦、欸，原来你系佢嘅， 原来你 系 fans 嚟嘅，咁得啦，真系。你电话里面有冇佢嘅铃声？ 系啊，如果我嚟传俾你， 我哋叫你医生 forward 佢嗰啲 MP3 俾你。 有，我食早餐成日都见到佢噶。 系啊，OK 啊，真系好。 OK， 好啦，呢度咧阿德聪咧，佢就话啦，唉，德聪阴公猪啦，点样阴公猪咧？佢话咧。读歌好嘢， 咩事啫？ 幸福索田，系啊，你好。 索田添啊，佢问你攞块田咋？ 索系咩？索气个索啊！佢成日都想，系咪唔叔索田咯？系啦， 好彩我哋两个即系发出呢啲声音啫。如果唔系，真系好扰人。 哦，只系扰人啫， 扰人咋？ 你觉得系妖怪个妖啊嘛？ 我觉得两个细路咧，成日都话妈咪你唔使行得咁急啦，你一路行一路喺度索气做咩啫？ 系咯，做咩？你都系想人嗌你索女啫，系。 仲 有佢索女 先。好啦，佢索女先系嘛？ 系啦。 好，龙妈东东，你好啊，喂 ，say hello 啊。 Hello， 你好啊。 好啦，佢系今个三月咧好阴公猪啊。 What happened 啊？ 由三月一号起咧，佢流感啊， 哎、呀 要食抗生素。 哎、呀 到今天三月十五号啦，都已经半个月啦，都未好啊。佢 系 劳烦。打不死的豪爷，凡你读首听完好快会好翻嘅饮歌，俾佢打打气。 就播翻 Beyond， 我就打不死啦。 啊、 打不死，不知不觉不觉。 我要 Beyond 啊！ 从前从前有你， 我要 Beyond 啊！ 打不死， 不再犹豫嗰个都得嘅系嘛？ 哦，系啊，从前食野哀乐饶。最近即系我哋有机会应该播翻俾你听。系啊，淑梅姐就将佢 forward 出嚟咧，一班即系医生咧， 年轻医 生整一只不再犹豫啊，真系好正啊，真系。 可能呢个系做电话铃声可以， 可以做电话铃声啊，真系。 不再乐犹豫啊，好啊，希望德聪你即系快啲努力，休息多啲，真系咧食多啲嘅嗰啲叫咩啊，吸收多啲维他命 C， 系 打低你嘅流感啊。 但系你知唔知我呢个 两个礼拜真系太耐啦， 好耐啊！但我呢个医学界嘅代表咧，我琴日真系发觉咧地位越嚟越巩固啊。我琴日夜晚收到我嘅即系中学同学嘅电话咧。佢一嚟就唔好逼我住，佢就問我，佢話你個鼻嗰個醫生咧之前好唔好噶？跟住我話 OK 啦，貴啲啫。跟住佢話可唔可以打嚟同你講下？跟住我就接咗個電話咧， 就好權威講你嘅經歷啦。 如果你喺隔離，你唔識我嘅話，你直情以為 有个耳鼻喉嘅医生同佢病人倾紧病情喎。 系 我几咁专业问佢，而家咩状况啊？有冇流脓先？有冇臭啊？冇事。有冇痛啊 ？OK 嘅。哦，咁喉咙又有分泌出嚟，唔系几好、啊。呢啲麻麻地，食药先啦，唔使做手术嘅。哇，我直接觉得自己咧真系冇难度啊！ 唔系啊，我哋嚟紧应该开个环节，病人与你咯。 系啦，病人与我咁啊，去到最后仲可以系啦，我最后仲可以兜兜转转，总之俾咗呢啲建议佢咧，又介绍咗医生俾佢咧。哇，我真系觉得。即系头先，我应该收翻个咨询费。 你系中介人嚟噶、 啊，我咩中介人？我直情本身系医生啊，我权威去到呢个地步啊，当然就唔得嘅。系不过久病成医啫，都唔系好事嚟嘅。 你咪嗰顶黄绿咯， 系啊，好犀利噶啦，我已经。所以我头先听到你流感有两个礼拜咧，其实真系一啲都唔罕有。 嗯， 所以我身边嗰啲 应该饮啲咩先好翻咧？ 哦，咁嗰啲就唔得睇医生啦，都系睇医生啦。但我想话流感真系可以拖好耐啊。 系咯， 嗬。系啊，我今日咧，如无意外咧，可能都仲要带屋企人睇医生啊。好多个月都断唔到味，真系好难搞啊！有时真系 冇，而家可能都系开嗰啲抗生素啊。 系啊，但系 嗰啲又真系 系啊， 我唔知道啊，即系因为有 好多报道有抗药性，我食太耐 系啊，都话唔好食咁多啊，又话但系一定要食晒个疗程啊嘛。 系冇错，好啦，咁所以即系唯有都系嗰句啦，祝你身体健康吓、啊。好啦，继续读点唱。 咁咧呢度咧有位就系 Sunny Wong， 其实都系一样啊。佢就话咧，佢今个星期病咗啦。咁呢啲天气咧，病咧又好难好啦。同埋咧有好多负面嘅思想啊。 系 佢希望咧，即系俾多啲正能量佢啦，同埋有正面嘅思想。咁啊，你记得每日嘅十点至到一点咧，就 扭开 电台听《风骚快活人》，咁就真系会好多正能量噶。 系啊，你睇下阿东东而家成个人系咪先？ 系啊，正方形啊， 正晒， 又圆变咗正方形啊。 咁点解？ 系啊，即系正面啊嘛， 正面啊， 佢、 啊、难 佢 get 嚟 啊，笑啊， 嗱，我今次我唔帮你啊，郭嘉田，你咁样咧，人哋讲正方形都几好笑噶嘛，你咁样啊， 无论索田讲咩都系咁好噶， 系啊，好啦，iPhone Lee 咧就话啦，三位风骚快活人，你哋好啊。今日是我人生一大的转变。 咩呀、 啊、你估下是什么来的 结婚。哦即是转字头啊。 又不是转字头跟工作有关的。他、 哦、 又不是转工、啊。 炒老细鱿鱼。 他不单止炒老细鱿鱼。 哇 他还将自己炒高一格成为老细。 哇恭喜他、啊。 由打工变成创业啊。 真的犀利啊。Yeah、即是他在这个即是这些环境之下他都仍然创业。厉害啊。 没错。 真的啊、 那你说 iPhone Lee 是不是以我的名符其实叫他什么就叫你老板啦， 系啦， 因为佢真系叫阿 Lee 啊嘛， 系 咯，咁啊阿老板 Lee， 佢话咧要多谢咧我老婆 Esther 啦，同埋屋企人嘅支持嘅，仲要咧多谢我新拍档啊 Eric 啊，希望可以同佢合作愉快啦，亦都有同事阿 Man 嘅帮助咧，祝大家咧就生意兴隆啊，财源滚滚来啊！ 喂，最紧要咧，我成日话咧，即系你合作伙伴咧，最紧要就系有商有量。就唔好咧，一下子咧就喺度鬧交啊，成啊，即係為咗錢銀啊，各方面啊，因為即係可能第一次創業咧，又有 partner 咧，係好多障礙嘅都會。 哦、有機會 希望佢真係順利啦。 係啊，東東，你怕唔怕醜噶？ 我怕唔怕丑？我怕丑噶。 你怕丑啊？咁你读啊？ 我平时唔讲嘢，哇咁大声嘅。 系啊，因为系啊，我问你怕唔怕丑啊？你唔怕丑你读。 哇！ 你使唔使睇一阵先啊？你慢慢 佢唔使啊佢。 三位主持人你好，你哋好，东东我好中意你噶。哇！仲要一重要嘅嘢咧，唔可以净系讲一次噶。 你我啊，因为 东东我好中意你噶。 东东有个助手叫阿 John， 阿 John 你唔好喺度暗地你喺度 fax 我。 哦，阿 John 头先行咗出去两转，原来就写 fax 啊。 原来系咁嘅。嗱，其实我未哇，佢真系。 读完嘅，你快啲读埋佢啦！ 我真 系 好中意你噶， 读晒佢啦， 因为系好重要噶，所以要讲三次，仲要俾个好开心嘅符号，嘻咁样。我同你都几有缘，哇，好惊开始。 系啊， 我细个都系住喺大磡村噶，而家都系住喺大埔。有一次咧，我喺大埔见到你，原本咧想叫你噶，不过见到你同朋友食紧即系披萨啦，所以就唔打扰你。 符合你嘅身份， 全部都系缘啦，大佬。 但系跟住咧，转折点啦，就系、是，但事后咧。我好後悔， 點解啊？ 希望即係佢冇 冇同你打到招呼啊 ，just to say hi 咁樣， 定佢冇問你攞 pizza 食啊？ 冇啊，咁佢就話希望咧，我多啲上嚟風騷做主持啦，因為聽到我把聲就好開心啦。麻煩咧主持咧幫佢老公打下氣，因為佢咧揾緊新工嘅，佢希望老公咧可以快啲揾到，就唔好咁氣餒。咁啊，祝我哋身體健康，日日咁開心，工作順利，怪獸肥 B 上係、 哦、 收到曬 嘅。佢哋 嘅 名字都同佢一樣， 一對。 係啊。 龙猫同怪兽啦，暴龙啦啲，打气，快啲打气， 系啊，加油加油加油啊！ 系啊， 系你老公咧，应该好快会搵到工噶啦。 咁下次你喺大埔见到阿东东咧，就唔好同我客气啦。 系啦，佢呢啲叫咩？ 俾埋张单佢埋啊！ 东放气， 系啊， 东结发， 系啊，我哋点知我啲？ 东怕丑， 系啊， 系啦，即系要系咁。 唔系，同埋我成日都同啲街坊讲，有啲街坊由细睇到我大嗰啲咧，其实已经冇乜嘢嘅。喂，你又行落嚟食嘢咁样，我话系啊，但系咧又 行落嚟点食嘢咧咁？ 唔系有啲。可能啱啱搬嚟嗰啲咧，有時見到你咧，嚇點解你會喺度嘅？ 係 咁，我就同佢講，我係街坊嚟噶， 禮 拜日飲茶咧，即係你唔使偷拍我噶啦，即係你走過嚟同我打招呼，我都會同你打招呼噶。 係 喎，我冇乜架子 嘅 啫。 係啊，咁你嗰個 pizza 係食得豪唔豪放嘅？ 我都好豪放噶，我真係成嚿會懟落個口度，擺入個口度食嘅。 所以我諗嗰人驚咗，佢本來想打招呼，見到哇好咁狼死 嘅。咁我點搞咧？我又怕同佢嗰個肥淋淋嘅手握手啊！ 唔握手又冇禮貌，原來係咁樣真係。係啊，東東咧就佢呢個禮拜都有同我哋一齊開麥嘅。以後日子咧，我哋間唔時都會麻煩下佢嘅，所以你可以放心啊，真係。 下個月都會見到佢。 係啊，你咁中意食嘢，呢只歌又送俾你噶，雲吞。1872388啦，继续可以打嚟 ，fax 亦都无人欢迎吓。网上留言等紧你嘅点唱，邓小巧啊。 年岁够大了，先发现有趣真相。慈爱再同样，但母亲怎会一样？云吞他算会做，而不算是擅长。而八岁时候又却真心爱上，常见各地好菜，名贵气味色相，难在我妈妈的一锅炒菜之上。难与美食比较，但有一种温馨无双，最初恋之情能平复不好心情酝酿，陪我笑着过未够美好的人生，还有这卖相未够美好的云吞，生活处处有点破，但在母亲的路头受分，用各种温情补不能是最简单发现。总不满意，而我已洞悉了，凭我母亲机智，从自已开始交给我大人谜语。如世界并不美，用那种心态自处不美，但觉得美，但压抑总可包容自知。陪我笑着过未够美好的人生，还有这卖相未够美好的云吞，生活处处有点破，但在母亲的路头受分，面对这一次死水还是间中翻滚，愿你太易碎，预料有些雪知道是母亲倾囊传授我，小悲观是最好调味，别对辛酸过敏。 邓小巧嘅云吞啊，咁啊，好多人话听呢只歌真系会包住云吞咁听噶， 系、嗯、啊， 因为所谓包云吞即系喊晒咁样咧， 系啊， 系， 我都有，我都有 bit 咗， 系， 系啊，吴国义真系，因为个 MV 都好好嘅， 嗯嗯嗯， 系啊，成件事讲妈妈真系好伟大， 系、 哎，我而家望住桂花田，我都觉得桂花田好伟大、啊， 但系头先你哋喺咪后除咗讲云吞，你哋系讲第二啲嘅，我一啲都 feel 唔到你哋两个系喺度感性， 我哋讲小食啫嘛， 系 咯，有咩问题啫？你唔食嘅咩？ 系我真系唔食噶。 佢嗰依依個人咧，佢成日病喎，但係佢咧又唔係食零食嘅喎，即係朱古力啊炸嘢，佢乜都唔食，但係佢成日病咯。 你唔食你都成日病喎，你食可能冇事咧。 我甚至一食咗翻唔到嚟嘅啦，真係。 好，佢好容易中伏㗎。 頭先即係我想話俾我哋啲聽眾聽，哇！嗰兩個真係痴男怨女咧。 咩痴男怨女？你唔好咁 講咩？你講小心啲啊！ 我哋 仲 有三個參與㗎。 你叫咩啊？ 哦，即係三個關係。佢哋就為咗一包薯條咧，佢哋三個頭先咧嗰種興奮都忘形啦，眼睛。发光啦，真系好正噶！我感受唔到， 享受 我 哋啲快乐。 系啊，因为我又唔食得薯条，不过我食咗我喉咙痛，我最衰系呢样嘢。 又唔食得食，但系成日病， 抵抗力咁差， 好差系啊！但系我变咗抵抗诱惑能力好强咯。结果头先我已经讲咗俾你听啦。有个主持话：，我见到你啲薯条咧，真系爱不释手嘅。我话咁，所以你个圈咪一样对你爱不释手咯。 其实我到而家都唔 系 好明咩叫个圈啊？ 系 啊。 你嗰个圈套啊，套喺你身上面嘅嗰个圈啊， 唔 系咯， 继续点唱吓、 啊？你东甩东啱喎，唔会甩咯。 系啦，东甩咯，你啦，你 啊，唔会甩噶。 好 ，Alice 咧就话你哋好啊，三位，今日系佢老豆啊，坚坚 系， 哇，真系老而嚟坚。 系 点坚法？ 七啊三岁， 七十三岁， 生日啦！十六号咧系佢嘅细妹 Angela 嘅生日，咁佢就话咧，表姐阿 Heidi 嘅生日，都祝佢哋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唔该晒啊，老豆生日快乐！ 好，呢度咧亦都有一个咧就系、是、威灵亮咧，佢就话啦，双番东靓花田型仔号，我深深感受到冇咗四个车辘代步。是好忧郁的。我话佢话我明白到豪仔亦都身同感受。我又要打断佢，我而家暂时呢就适应得非常之良好。 我想话呢我 好好喎，你几精神喎，今日都。 只一算呢即係呢我已经冇咗架车呢成六个月啦。 我接近一个月。 係啦。 我接近一个月。 我已经完全适应 啊。 跟住呢我而家行咗几级楼梯都唔气喘㗎。即係其实係一个几好你唔。 佢每日都游说自己一次每日都讲一次我唔气喘我唔气喘。 呢我以前有揸车呢我行楼梯都唔气喘㗎。 咁你身形同我唔同啊嘛。 係啦。 咁真係呢其实同埋呢冇其实呢冇咗架车其实冇咗好多嘅无谓嘅压力嘅， 咁系嘅， 因为你成日行去商场咧，又限住时间两个钟，因为你唔想俾第三个钟嘅钱啊嘛。 我唔会咯。 跟住咧，你又为咗咧， 我唔会咯， 因为你好啊嘛。 你总之我唔会咯。 咁跟住咧，你又唔会为咗咧，争少少要特登咧刻意买呢啲好多无谓嘢。 我唔会咯。 其实冇咗无谓压力嘅，真系。 我唔会咯， 呢啲压力好似只系得佢有。 系咯，自己揾噶佢。 其实系可以放松咗，如果你。 唔系，但系轻松好多嘅，系啦。咁佢未讲完噶，佢话咧，不过咧，真系佢有啲地方咧系唔方便嘅。佢话咧，佢唔可以咧，佢因为唔能够车一个 DSE 去考生咧，佢觉得有啲内疚啊。佢冇讲个好详细嘅情况，咁咧、但系佢净系话咧想点只歌俾佢听，帮佢打气。佢话咧冇私家车接送咧，比起其他嘅困难咧系非常之小事。努力面前冲破咧一啲障碍，向人生嘅标杆直跑咧，先值得骄傲嘅。咁啊，亦都点唱埋俾阿马尔代夫做啦，希望佢有个愉快假期啦。咁咧，佢就話到最新消息咧，架車整好曬啦，抑鬱冇曬啦，多謝風騷主持讀出點唱咁樣。嗱，佢裏面由於冇講細節咧，真係唔知道佢嗰個話冇車到考生去 DSE 係咩回事。但如果你話咧，即係有個考生因為譬如話父母冇得車佢而覺得即係唔適應嘅話咧。咁呢个真系唔系一个问题嚟嘅，其实边有话要搭车去 DSE 嘅啫？ 系以前都系搭交通工具啫， 即系譬如你奢侈啲嘅，你咪嗰程咪的士咯， 系 即系都可以嘅咁样，系不过唔知佢中间有咩古仔咧，会唔会可能佢曾经想帮一个人都帮唔到？ 系即系邻居咁样，即系我送埋你过去。 系啊，咁啊，恭喜你啦！咁如果你架车系啦，你架车好翻嘅话咧，咁希望你个人都好翻啦。 系我呢度有个咧 Macy Wong 啊，佢咧就叫美斯，咁咧佢就想点俾佢老公听嘅，咁。祝佢咧翻新工好顺利啦，事事都好如意咁嘅。 好呢度咧，阿叶姨咧就话啦， 希望你哋会读出咧，因为咧呢个祝福加问候嘅点唱嚟噶。佢话咧上个礼拜日咧就香港发生咗一宗咧即系红绿小巴相撞嘅交通意外咧。佢话红 van 司机受伤入咗医院啦，而个司机咧系佢表舅父嚟噶。好彩吉人天上咧受咗轻伤啫，星期三已经出院啦，祝佢咧就吉人天上咧就快快咧完全康复啊！咁我哋都希望咧大家就平平安安啦。 好，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邓颖莹报道新闻。全国人大会议闭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闭幕后的总理记者会上回应中外传媒提问。在经济方面，他承认中国经济确实遇到新的下行压力，需要有力措施应对。中央政府下决心作更大规模减税。形容減稅降費是政府割自己的肉，如壯士斷腕，令政府過緊日子。在中美關係上，李克強強調兩國關係向前走大趨勢沒有變，中美經貿磋商沒有停過，希望能夠取得成果。他又強調監聽行為不符合中國法律，現在和將來都不會有。澳门政府决定延长澳门博彩股份有限公司和美高梅金电超豪股份有限公司两间博彩企业的赌牌至2022年6月26日，即是澳门六间赌牌公司会统一博彩经营批级的期限。公布指出，这样做将会有利统一筹备和展开新一届的澳门娱乐博彩或者其他方式的博彩经营公开竞投工作，有助社会稳定，尤其是就业市场稳定。今次获延长倒牌的两间公司需要额外向政府一次过支付2亿澳门元作为延长的回报。新西兰南岛基督城两座清真寺先后发生枪击，当地传媒报道至少六个人死亡，警方扣留一名疑犯，呼吁信众暂时不要进入全国的清真寺。总理阿德恩形容今日是国家的黑暗日子。当地下午1点几，位于市中心哈格利公园对面的清真寺首先发生枪击，目击者说见到一个着黑衫的男子进入清真寺，之后听到多下枪声，民众慌忙走避，多人倒卧在地上，开枪男子在警方赶到前已经逃走。持枪警察抵达现场，呼吁民众留在室内，市内所有学校都要关闭。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被美国指控利用两间子公司欺诈银行，违反对伊朗的制裁和妨碍司法公正等13项控罪的案件。华为一方在纽约的联邦法院否认所有控罪。另一方面，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非常重视华为涉及的安全疑虑。他说北约已经就华为所涉及的问题进行内部讨论。他承认部分成员国对华为和所提供 5G 基础设施感到疑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周末天色好转，下周初至中期气温回升，日间温暖。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24点，升272点，成交金额543亿8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6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04点，升186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60.8，升3.2；中国平安86.9，升1.55。盈富基金29.45，升2.5；建设银行7.2元，升5仙；友邦保险78.65，系跌咗1毫；信宇光学科技96.6，升5.15；港交所276.8，升4.4；汇丰控股64.9，升2.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11.67，瑞士法郎1.003，欧元0.708，加元1.331。新西兰元0.6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2。 日经平均指数报21,497点，升210点。港金现价报12,152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7.95美元，卖出1,298.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手下留情，在乎你。 喂，我嘅偶像喺对面，过去啦！ 喂，等阵啊！绿色人像灯号斩紧，唔过得住噶。 红色人像灯号就唔过得啫，斩绿灯都唔过得。 法例规定，绿色人像灯号一斩，过紧马路嘅行人会有足够嘅时间继续以正常步速过马路，未开始过嘅就唔可以过噶啦。唔遵守交通灯号过马路，会罚款港币2,000元噶。绿灯啦，过啦。 Suki， 你觉得阿一份人点呢？ 我其实都觉得佢应该都酷酷地嘅，但原来佢系几 friendly 嘅，就即系做访问啦。咁我觉得其实佢都几幽默嘅。 Hello， 我系石荣利 Suki S， 想知道我拣阿一定系波城，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4至6，寻常事认真做时段嘅，我是你的后援会。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 好，第二个半钟头嘅点唱，更加可以听你电话1-8-7-2-3-8-8，都继续读埋留言噶啦吓。 欣通咧就话啦，你哋好啊！3月17号咧系佢个金句王爸爸，系好中意讲金句嘅。生日啦，咁样祝爸爸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3月19号咧亦都系爸爸妈妈嘅结婚29周年啊！咁咧就爸爸妈妈要继续恩恩爱爱啦，希望咧可唔可以唱首陈百强嘅《一生何求》？因为嗰阵咧爸爸接新娘嘅时候，即系接佢妈妈嘅时候咧，就系唱呢首歌俾妈妈听噶咯。 一生何求，迷惘与最苦斗， 我要唔系要你， 耗尽我这一生，足八度已走开。 即系咁嘅，佢阿爸咧。想到你结婚就唔系咁嘅声音嘅， 一生 何求。系啦，你俾翻你把靓声，靓声噶嘛，靓 声。哇，可以真系唱得好好喎， 竟已是我的所有，有。 不如我读一下网上面嗰啲啦，我见到有啲咁就话邢仔豪靓女田可爱当，佢想点歌嘅就系3月14号咧，就系佢仔仔咧8岁生日，咁佢就叫红空虾鱼咁样， 红虾鱼啊， 系啦，咁佢就想祝小情人生日快乐啦。咁其实同埋依度都仲有几个嘅二零。就是呢他就说3月14号呢就是他老公生日啊，白色情人节啊，咁呢他就说找了呢跟他相识了30年的好朋友呢一起安排了一个饭局。咁、哦、呢但跟住就跳了，他就说早排呢老公挫亲条腰而家、呢就康复緊，咁祝老公呢即是早日康复咁样嘅。 其实已经表达了他们的甜蜜了，知唔知 道 是啊， 为什么会老公挫亲条腰？ 是啊，我睇到呢度我都即下次小心啲囉。 是啊，纯粹是咁样咋嘛。冇乜嘢。 你有冇经验啊？有冇挫亲条腰啊？老公， 老公揾唔到条腰啦。 哦，嗰 边度有挫亲？ 哇！我即刻当睇唔到啦，唔够胆望嗰边啊！ 你下次生日送啲腰果俾佢。 好啦，开发结果 系啦，补一补佢。 阿 Jessica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佢系由温哥华咧回流翻嚟香港嘅，一直都有听我哋做节目噶。 多谢多谢。 其实今日星期五啊，系佢妈妈嘅生日啊，喺度咧祝妈妈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开开心心啊！希望你睇到啦，睇到啦，读埋签啦，希望爸爸妈妈生日快乐。 系啊，好呢度咧有 Eric 啊，好长嘅 facts 嚟噶。其实佢想回应翻咧头先公屋嗰个贴文啊，佢话咧，唉，你哋好啊。其实而家啲后生仔女咧，有好多都睇唔起自己父母噶，佢哋又唔识得感 恩啦，好多埋怨啦，有好多父母咧，因为学历唔高啊，学业上帮唔到仔女啦，亦都唔可以咧，即系不过佢哋武功都有劳啊。佢如果唔系父母俾到间公屋你啊，你一日三餐书簿集费啊嗰啲咧，你点读大学咧？佢话佢有个亲友咧，三个仔女全部都喺香港度读大学嘅。又唔需要向政府借钱，点解呢？就系、是、靠爸爸咧做地盘咧，就俾学费啊、生活费啊咁样。但系三个仔女咧，完全就唔懂得感恩啊，睇唔起自己爸爸，觉得佢学识低、身份低，真系三低啦吓。咁、咧就而家三个咧出嚟社会做嘢啦，佢哋遇到工作唔称心嘅时候，佢哋经常会讲一句口头禅嘅， 系 系边句咧？ 哦， 就好多人都有讲过嘅。 鬼叫 点解我老豆唔系李嘉诚？ 哦， 系啦，咁跟住听到咧就会觉得好无奈啦，咁样 Eric 就系咁讲嘅，系啊，咁啊何苦咧？系咪？ 系咪要揾阿成叔？成哥嗰两个仔女出嚟，其实我哋都好大压力噶。 系啊， 其实都唔系咁容易搞噶、啊。 可能阿泽佳出嚟就话咧，我细个就成日讲，点解我老豆系李嘉诚？ 系啦，咁我就系啦，因为可能佢都好大压力。 啲人就唔认得我啦，就系认得我老豆啦。 我就系边个啊？我冇咗我自己，我系李嘉诚个仔啊。 系啊，去到而家先叫泽佳。 系啦， 好啦，听听听众电话啦，所以唔需要咁样啊。你啲父母系跟你一世嘅，知唔知啊？ 系咯，点可以咁样怨佢哋咧？ 好，17388，第一听众你系边个？范太。 早晨啊 ，Hello 范太， 你好啊， 系啊， 早晨快活人，系你好。 我咧就呢个月咧就有七个人生日 ，好，你慢慢嚟啊， 连埋我自己， 好啊，集齐七粒龙珠啦，系好啦， 系啊，我系李忠诚勇听勇等嚟嘅， 系啊，你好啊，我系桂花田， 我听咗你好，我听咗好廿几年， 哇，多谢范太， 咁真系桂花田啊，嗰个真系， 系啊。 范太有咩 点 算？ 长大 嘅，你见桂花田长大， 真系 佢真系佢以前冇咁大嘅，即系细粒， 即系仲有长大嘅过程嘅， 系 成长啊！佢意思系话， 系啊， 祝佢大高长大。 哦，多谢，我想高啲， 好难再高噶啦，佢 系啊，我想再肥啲。 好，范太，你讲啊，系七个生日 啦。嗱，呢个月咧，第一个咧就系12号过咗噶啦。不过咧，我过上个礼拜我唔得闲。12号系我弟夫张利生日， 张利 新条利出嚟过嚟， 系 咁你见面，你见面打招呼先得噶， 张开个利 系啦，佢哋仲 系啦，即系我哋叫做小利嘅， 小利 啊，几好，系啦， 咁啊又生日，第二个咧就系我细细个睇住长大嘅潘维斯。 潘维斯 生日 系 潘维斯妹妹， 佢由细我出世睇到大噶啦， 系 咁而家几大啊？ 而家三十零， 哇！你真系听住佢大， 由小师变大师啦， 系啦，冇讲真实年龄出嚟啊， 系啦， 冇讲 大啫， 佢系好孝顺个女儿，孝顺女嚟嘅， 好啊好啊好啊。 咁啊，第三个咧就我自己啦， 佢哋都系3月12号生日噶， 边个啊？ 唔系，即系都系呢个月份系嘛？ 呢个月份 啫，系 咁 你 自己 咧？ 一个十二，一个十四。我16号。 16号。 即系听日咯噃 ，OK。我预祝啊范太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恭喜你，恭喜你 啊！ 多谢晒。 系。 咁啊，仲有一个咧，就系19号，我朋友，就系叫做阿陶太，曾凤仪。 曾凤仪， 哇！你记得晒隔篱邻舍嗰啲朋友嗰啲名字， 借咗啲盐都未还啊！都要问佢攞翻佢要。 我早两日我哋大家三个一齐做生日啦。 哎呀， 好开心啊！ 曾凤仪系好。 曾凤仪，曾阿陶太 系 咁啊，第 两个人嚟嘅， 第五个， 第五个咧就系我嘅孙仔，系啊，霍星仲 ，哇！佢个名好韩星嗰啲 feel 嚟噶， 系啊， 系喎。好好噶，好有文采噶， 好有文采 噶， 系 啊系啊，佢就5岁生日， 系， 佢就28号嘅， 哦28号系， 啊咁仲有一个咧，又系我啲朋友，就系叫做张彩凤，阿任太， 任太张彩凤， 系啦， 你已经有凤儿，又有个彩凤， 系啊，两 啲 friend 都好骄傲 噶，系咪 嗰轮嗰啲系嗰啲名噶嘛， 系 啊，彩凤啊，我哋叫做贵妃噶， 贵妃， 咦，桂花田啲 friend 嚟噶， 系啊， 贵妃啊，佢成日出一次街冲一次凉嗰个啊。 出一次街冲一次凉，我谂香港有90%人都系咁嘅， 系有冇喷晒香水噶佢？ 系啦， 咁咪冇，不过我成日见佢冲凉咪叫做贵妃咯。 咁你有冇自称系即系宫女啊咁样嗰啲噶？ 我哋都系贵妃，不过我系我哋嗰啲就 是。哦，你都系贵妃。 我系钟无艳咯。 你系钟无艳啊？ 即系有事又搵人啊你？ 咦，喂，分分下，其实你越讲越多喎。你哋有冇嗰啲正宫啊、东宫啊？ 有啊！我有人有事搵我咯。 吓，犀利哦！系啊，咁你哋个太上皇系边个嚟噶？ 太上皇都系 楼下管理处个阿叔。 系啊。 OK， 好，仲有冇其他？ 第七位咧，最后 有一个，仲有一个咧， 第七位 佬，我细 佬， 31号， 31号 系 阿黄万祥， 黄万祥 系啦， 系。 咁我哋总共七个， 好， 你想祝大家咩啊？身体健康。 嗱，我祝佢哋咧身体健康啦，日日都咁开心，好似你咁开心啦， 好 工作啦， 系。 咁仲有佢哋咧，就系最紧要咧，就系身体健康， 学业进步， 世界和平咧， 世界和平， 多谢你啊， 多谢太太，好多生日饭要食啊吓， 七个生日噶，系好，我哋继续啦吓。好，你系边个 ？Fanny， hello， 你好 ，Fanny， 你好啊， 你好 ，Fanny， 系啊， 系点啊？ 有咩想点唱啊？ 我想点唱俾我妈妈听啦，因为而家呢段时间咧，我自己整亲只脚，咁就成日麻烦佢，即系服侍我啊，帮我屋企搞所有嘅嘢啊，咁样咯。 系啊，你点啊？你只脚好严重啊？ 吓，而家打紧石膏啊！ 打石膏做咩？因为咬柴啦。 嗰条骨裂咗，所以就要打石膏。 做咩咁严重啊？你做咩事啊？ 系咯， 追巴士。 追巴士，你仲要穿住高踭鞋追啊？ 咁又唔系，系普通平底鞋。啱啱又落雨啊，同埋地下即 系湿滑咁啦。 系咯，咁啊咬一咬啊，又唔知咁严重喎。 系 系后屘翻嚟，哎，好痛好痛啊！跟住去睇先知，咦，条骨裂咗，所以就要打石膏。 我琴日咧，点我坐小巴嘅时候咧，有个阿婆咧就冲咗上嚟啦。个小巴司机咧，直情咧非常之咁仁义勇智咁样咧，企起身咧，佢话：阿婆，你下次唔好再跑过嚟啦，落雨你咁跑好危险，我等埋你啊嘛。阿婆就梗系睬你都傻啦，跑咗上嚟先。 系 啦，但系真系啱数噶，咁样追咧，唔好话后生。女啊，阿婆啊，咩人咧都有机会， 系啊，有 机会 伤 啊，真系 有意外 啊， 所以我都唔会够胆追巴士或者即系跑啊咁样。 你见阿田都唔追小巴啦，阿田索性行上 路，系唔追啊，真系 系啊，你话咁你妈妈呢轮咁咪真 系 好辛苦，又煲晒汤可能 啊， 系啊， 系咪一齐住噶？ 辛苦。 是咪住埋 一 齐？ 一齐住， 一齐住嘅。 好少少。 系啊，但系佢都年纪大啦，所以我都好内疚。 唔使内疚嘅，搵啲嘢俾佢做，佢都开心嘅。 系，同埋阿妈觉得咧，又可以即系重拾翻咧照顾阿女嘅啦，好高兴噶，真系。 不嬲都照顾我嘅，但系佢而家更加辛苦咯，所以特别多谢我。 咁你快啲好翻，咁啊，即系跟住照顾翻妈咪啦，好冇？ 系冇， 系啊，系 啦，好啦，多谢你，咁啊，早日康复啦喎。OK， 好， 拜拜。好啦，继续。 好啊，呢度呢有一个好详尽㗎，我都觉得呢好开心啊。佢话呢其实呢、這个留言呢系喺日本大阪关西嗰边嚟。 哦。 系啊，佢话佢系叫 Akashiya Moka。 哦，系啊，我哋忠实听众。佢成日都喺嗰度咧，即系成日都炫耀噶，好离谱噶，成日喺日本嗰度咧又话求婚啊，又剩咁样噶。 哎 呀，好劲噶， 系啊，咁样佢就话咧，过两日咧我就会飞去美国噶啦，嗰度度假。 又嚟呢啲啊？ 系啦，咁 真系唔使做噶你。 系咯 ，Moka 真系。 唔知啊，好犀利啊！咁跟住咧，佢就话Darling 又送一份礼物俾佢啦，佢又真系觉得好靓啦，好好，原来系一个水壶嚟嘅，就系佢同佢Darling嘅相咧，就贴咗喺上边嘅。咁佢仲话无时无刻都会带住我喺你即系自己身边， 系 咁样，咁佢就话好多谢你啊 ，Moka B B 咁样。 佢个带领啊，嗰次佢讲话喺个大阪日本街头嗰度啊，跪低攞咗粒钻戒嚟求婚啊！ 哇 哇，你谂下几咁犀利啊 ！I see the blue， 咁样佢直接攞咗上去啦。 系啊，咁啊真系不得了啊！呢件事。 OK， 好啦，咁啊，希望玩得开心啲吓。咁啊，另外呢度有个 facts 啊，佢话你哋好，佢话咧，三位主持人你哋好啊，佢想咧 祝贺啊，俾3月16号，即系听日啦，生日嘅 Wendy 靓女牛一，咁啊祝佢生日快乐，祝寿星女身体健康啊，老公啊强啦，阿女慧慧啦，仔康康咧都锡晒你，一家幸福快乐，乐也融融，好快咧就揾翻份准工，就唔好太辛苦，他他条条冇乜压力，又赚得多次嘅工作啊， 系， 相信呢啲工人唔系好多，系发梦先有嘅啫，点都好啦，系，咁啊另外想补足3月8号寿星女 Linda， 佢系新手妈。妈妈嚟噶，祝佢咧生日快乐。阿 B 咧乐婷咧就健康成长。啊，佢老公咧阿伟就锡晒佢。Happy birthday to you 啊！佢话可唔可以咧唱首英文嘅生日歌俾寿星女？多谢。 阿 Linda 啊嘛。 有 Linda 啦，同埋有 Wendy 嘅。 因为 Linda 有歌唱啊嘛。 Linda， 第一个字仲要系有少少混音嘅。 Linda，你未唱之前咧，咁佢话一班咧，佢话咁都要讲系边个嚟噶，系一班你相识多年超级嘅猪朋狗友，同埋 BB 团雪雪、雅雅、婷婷，热烈地祝贺，享受每一天。 你有冇发觉咧？好少会有啲朋友咧会话我系你嘅良师益友啦， 系 通常都系好开心咧，都系猪朋狗友先长久嘅，真系系啊。OK， 我依个咧好。想帮佢读啊！ 好好啊，嚟嚟嚟 ！KFU 系 咁咧，佢就话：生日主持人你哋好，今日咧系我奶奶啊， 系 阿慧癫生日，咁咧就想点唱咧？祝阿奶奶咧生日快乐，身壮力健，好多谢咧佢照顾孙女莹莹啦，同埋我哋咁样，希望咧阿奶奶佢每日咧都开心快乐，多谢你哋读出啊！嗱，即系奶奶呢啲咧，我真系一见到咧，我即刻 你就要想读啦，系咪？ 好想读啊！ 奶奶有歌噶、哦，我哋已经系惯咗一只歌系送俾佢噶。是是考下你知唔知？ 系咪黎明啊？ 有好多只噶，如果你要快歌嘅就拉拉拉拉拉拉拉拉 拉拉。 好啦，休息一阵，翻嚟继续听埋你电话啦，喂。许静雯啊 ，Improper 系嚟自电影啊 ，Lady Improper 非分淑女嘅主题曲嚟噶。电话号码18738，等咗好耐啦，听听你电话先。Hello， 你系边个啊 ？Hello， 你好， 系阿芳， 系 你好啊。 我想点俾我妈咪听啊，佢跌亲髋骨啊， 系 是啊，他现在呢在医院住着。所以希望我希望他早日康复，同埋我多谢将军澳医院 7A 病房的蓝姑娘咯。 是。 他将我们的即对妈妈他开头一个礼拜叫我妈咪出院啦。咁我哋呢就反映哎呀他年纪咁大、可唔可以住多一排等佢拆埋先先啦。咁佢真係反映咗俾医院听。咁、我妈咪呢可以住多一个礼拜即住咗两个礼拜而家仲可以调咗去零食休养。即我好多谢呢个蓝姑娘啦。 係係咁佢都可以即照顾到病人真係嘅需要先得啦。 係呀佢真係明白我哋屋企人嗰个諗法啦。即所以好多谢呢个蓝姑娘。 係。咁但妈妈最后可以即大概几时出院啊？ 唔知啊，因为佢而家过咗去灵实医院嗰边休养啊，喺可以物理治疗，即系啲嗰啲治疗师可以教佢点样行路啊。因为我妈咪咧，佢系一个咧，即系样样都谂住应该自己去行到啊，唔想靠我哋、即系唔想我哋担心。 好多好多老人家都会咁噶， 系 啊， 好自强噶， 系啊，所以好多谢咯。同埋希望媽咪咧就聽話話捱埋依一排唔喺醫院慢慢休息，等個傷口真係好翻曬先咯，唔好成日要想出院翻屋企咯。 係啊，你同佢講啊，難得就當係即係享下福啦，少少啦，唔好喐嚟喐去啦。有啲人真係話咧，哎呀我唔慣啊，我要出院啊，係啊，我要做家務啊，我仲要做呢樣做嗰樣咁樣， 停 得落嚟啊嚇， 係啦， 好 冇？ 同埋好，我想點唱咧，補翻我個兒孫女楊佩晴。三月九日生日， 系， 同埋我二家姐咧，三月十二号，而我大家姐就三月二十五号生日嘅， 系， 希望咧我两个家姐同我两个细妹咧都好好依排咧，加油即系照顾妈咪啦，因为我哋大家都自己有自己的家庭， 系， 即 系 你一家好多女喎， 系啊， 系啊， 全女班啊。 冇啊，全部都系女 的。O K 啊，杨门女将一样真 系。系、哎、啊，开心啊，都系啊。 系啊， 好啊，多谢晒三位主持啊。 Okay, okay, 好啦，拜拜。 拜拜。 祝伯母早日康复啊。 啊，咁我都借个位先，我争啲唔记得咗啊。三月十六号，我第一次要点唱俾我个细仔听。生日啦，佢一岁，阿曾小小 B 真系， 系 啊，成日都会咧忘记咗嘅，成日挂住咧，即系一系就记自己生日啦，一系记个大仔生日咧。 你未开始习惯诶庆祝佢？ 系啊，因为第一次 啊嘛， 一岁啫嘛。 咦，今日我哋有冇得去饮啊？ 就应该唔会啦，系啦。 咁噶你啊？ 因为我啲食物唔够多，你嚟到已经食晒啦，真系。 所以我都费事问啦。 系咯，食唔晒啊？点算咧？食唔晒再请你嚟。 将阿曾小小 B 咧听教听话，哥哥咧即系喺阿哥哥好照顾佢嘅，希望同哥哥咧可以打成一片，跟住对抗佢阿爸。 佢真系打成咗 一片 噶啦，佢哋已经喺度玩摔角噶啦，而家会 系啊。好，呢度咧有美心啦 ，Wendy 啦，咁佢就喺话，我咧其实家住多伦多嘅，Owena， 佢喺今日生日啊，咁啊祝佢身体健康同埋青春常驻。 系好，再听听众电话，你系边个 ？Hello， 喂，你好， 你好，你好。 咁我叫 CL 啦，咁其实老实讲，我都几紧张，因为我第一次打电话过嚟。 哦，你放松啲得噶啦，系啊， 唔使紧张，我都第一次做电台啫嘛。 系啊，我叫 CH 啊，志浩，佢系 DD， 我系 YT， 东东， 我系 T 系 JC，CL 点啊 ？CL， 咁你好啊，三位。咁其实之前我都听过你哋做节目嘅，咁原咁咧，通常呢个时段咧。我就冇得听，因为 翻紧学， 翻学 系啊，今日假期啊， 唔好话咩特别假期，其实因为我 form six 咧，咁就做 准备 DSE 哦，系 系，咁咧就打电话过嚟， 好，你慢慢讲， 想系啦，点一首歌俾自己，因为嚟紧十九号考DSE 中文 oral 啦，咁谂翻起都几紧张， 我 feel 到咧，你应该系英文好过中文系咪啊？ 好多人都系咁讲，因为我讲嘢有口音。 我就系听到你条脷嗰个卷嘅程度就嗰下已经好难。 可能佢普通话好咧。 唔系嗰种普通话卷嚟，我熟悉，唔系咁卷法嘅。系，所以你系咪因为咁样所以担心中文啊？ 都担心，因为我本身系讲嘢唔系咁叻嘅，其实 系。嗱，你头先你知唔知你已经讲咗成分几钟啦？我哋问下桂花田姨姨，佢讲得好唔好？ 好。 好。你流畅过桂花田姨姨。 唔系，我想话咧，你唔使咁严肃，你轻松啲讲嘢，你放轻松你嘅把声先啦。 你问啊，东东作为一个角色演绎，佢头先呢个角色似一个咩嘅性格啊？ 佢似 Madam 咯。 佢而家係好似盤問緊 啊，係啦係啦，咁咪話。 又或者我哋平時睇新聞咧，嗰啲要交代翻嗰個政策啊，咁樣都係慢慢講噶嘛。 係啊，即係我哋而家就回應下外界對我哋考 oral 嘅傳聞指控啦，咁樣係啦。 喂 啊， 我唔記得咗叫咩？CL 啊，CL，CL，你輕鬆啲試下燒住嚟講嘢啊。轻松啲啊！我知道你 好 紧张嘅， 佢已经笑紧啦， 但系佢听我哋闲谈之间，佢会笑嘅。但系当佢讲嘢嘅时候，佢系严肃。 喂，而家 oral 系咪都系考一个嗰啲自由发挥题，跟住仲有小组讨论嗰啲啊？ 咁就睇过佢哋 send 嘅 message， 就话类似建议题嗰啲咯。我听朋友话系做过，有一题系同 因为咧，毕竟咧，嚟你考试咧，我谂都系得翻个零礼拜到啦， 几日咋？ 咁几日啦？你就唔好话大改变自己啦。你平时系点咧？你照做一次啦。其实真系你唔好太惊啦，又唔使刻意改变嘅。你条脷咁样卷系特色噶，唔好惊佢。有佢 系啊，轻松啲。 我俾个 tips 你啊，你去到咧考试嘅时候咧，记得咧碌大对眼咧望住其他即系考生 队友， 咁已经系好咗一半噶啦。 好唔好啊？好唔好啊？嗱，东东又有演艺界嚟教你，阿桂花田本身讲嘢咧都惊惊地，但系佢都俾信心你。 系啊， 全部人同你打气，好唔好？ 加油， 加油！你考完再打气同我哋报喜，好唔好？多谢你，拜拜。 加油啊！ 少少时间，多谢你，东东。 好 ，thank you， 我哋四月再见。 好啊， 你好快再翻嚟玩噶啦，拜拜。